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中国驻日领事馆工作组指，日方在48小时之内无条件放还本港保钓船启丰二号上的14人，是中方反复交涉的结果。他们分海空两路离开冲绳，其中7人昨晚已经坐飞机返回本港，船主罗堪就等7人就在冲绳石垣岛驾驶启丰二号返港，预料会需时4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钓鱼岛和附属的岛屿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对中国公民采取任何措施都是非法和无效，改变不到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不呼吁日方停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南非有几千名的矿工连日抗议要求加薪，矿务公司指行动不合法，几百名的警察昨日在矿场和矿工冲突，造成34人死亡48人受伤，又在行动中拘捕259人，检获6支枪和大批的武器。南非总统祖马表示，已经下令组成一个委员会调查警方和矿工的冲突，要求委员会查清事件真相，吸取教训。报道说，这一宗是南非自1994年结束种族隔离政策以来，警方和示威者最血腥的冲突之一。标准普尔确定香港长期信贷评级 AAA， 短期评级 A1+， 评级展望仍然是稳定。标普说，确认对香港的评级反映香港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长前景，持续健康的财政状况，较高的财政储备和强劲的外部投寸。标普表示，香港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略高于 1%， 至于香港人均的实际本地生产总值中期增长率略高于 3%。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零散骤雨，最高气温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8月19日星期日下午3:00，香港数码港三座演讲室霎时冲动1周年，一次面对面宽广心灵嘅约会，执迷得悟。颜联武连同莲花少东金刚上师，特别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谭伟伦教授。现场座位已经爆满，多谢支持。未能索取门票嘅朋友，请留意 DBC 数码电台录音转播。 强职场上冇合唔合格嘅毕业生，只有合唔合适嘅雇员。 香港中学文凭清楚显示学生嘅学业水平同能力， 评级分1至5级，最高为第5级，又有等级描述同例子。 雇主可按照唔同工作岗位嘅要求， 根据学生喺各科所达到嘅水平，同埋佢哋嘅学生学习概览嚟聘请雇员。 政府已经带头喺请人士认可啦。 新学制、新文凭，物色人才新方向。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我啲老婆仔女就个个都话老豆钱财身外物唔使惊嘅，我哋撑你。 即系我可能我系感情啲啊，我觉得呢个政府系唔好啊，有阵时自己流眼泪。 DBC 已经系我生活嘅一部分嚟啊，我哋一家人都支持。我唔明白一个讲良心说话嘅电台，点解要打压佢咧 ？DBC 咧就系一个非常好嘅电台嚟嘅。我哋咧非常之唔舍得嘅，听见啲咁嘅消息咧，啲内心好不安嘅。 几多泪，能到几多精髓，能擦下泪。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嘅支持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 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 林伯老总， 哎，早晨啊。 咁啊，今天一觉醒来就期望今晚嘅英超开锣。 哦，又打波啊！ 咁啊，继奥运之后，大家可以吓寄情呢个英超啦。 系啊， 个社会太闷啦，时真系睇下波都可以有啲嘅忘情啊嘛。 因为我哋爱队曼联就有个新加盟， 呢个云佩斯走翼射手。 云佩斯啊，我梗系希望我哋除咗睇呢个保钓冲出香港，我哋都有啲国际视野，包括我哋嚟到英超咧。希望你英虽然咧英国足球都系一般嘅啫，不过胜在娱乐性高吓。 不讲翻你睇呢个国际波啦，就系、是、香港即系吓。即系近年嚟或者十几年嚟，即系我哋啲国际观咧越嚟越狭窄，我哋就太多注重香港嘅事物，包括即系报章媒体对呢个国际新闻嘅报道分析都少咗噶。即系反而我哋熟悉外国嘅球队地方名啊，都系全靠睇波而嚟嘅啫。 冇错啦，特别对英国嘅本土啊嗰啲城市啲名咧。特别熟悉，因为啲波啊，咩列斯啊，吓曼联啊，利物浦啊，吓呢啲都系一一俾我哋熟悉。不过英国最近咧，其实你啲咪话吓唔震动，即、就、系、是、英国政坛，甚至系国际嘅社会，因为阿桑奇就匿咗入去厄瓜多尔领事馆，咁啊寻求庇护。咁当然厄瓜多尔咧嘅总统咧表明噶啦，我就要向资本帝国主义开战啊！我就用呢一只旗帜，甚至佢话要同嗰啲拉丁美洲啲领袖大家开会，点样商谋对策保护阿桑奇？ 我觉得呢单嘢咧就系个英国咧就真系输得好犀利 嘅，系嘛 啊！佢就话咧，佢通过条新例咧，就话呢个随时咧给予通告之后咧，就 系 可以咧个领事馆系冇呢个领事嘅保护 嘅，即系单止 系可以去拉人添嘅就。 我理解咧。我唔知呢条新令，咁头先我翻查，亦都系听新闻咧，系一条，亦都配合一条旧例，1987年嘅。就呢条例究竟点解咁多年，亦都好老实讲冇用，唔敢用啊嘛？点敢用啊，大佬？即系如果你全世界，你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有内地嘅本土法例嚟去凌驾国际法。将一啲外交使节可以喺你个国家里边冇咗呢个外交豁免权。哇，咁啊好危险， 大件事啊！ 不过从今事件咧，睇到一个即系国际嘅视野点睇，即系好多时候我睇啲国际新闻，就睇见就系突出冰山一角，即系嗰个吓阿桑奇好似个主角咁，其实背后咧系嚟自即系不同嘅国际之间嘅利益集团好，国际之间吓各与各之间嘅啲嘅关系好咧，即系纯粹系棋子。跟住睇翻从咁角度去睇翻，即系钓鱼岛嘅事件吓，即系背后你睇见啊嗰啲嘅香港啲咁嘅吓冲击新中联办嘅一啲嘅常客，就变成咗系亲中传媒系即系笔下嘅勇士。呢个微妙变化都睇到咧，事实上咧。真系有时咧，啲会都系棋子嚟嘅，背后嗰个嘅大局咧系另一个嘅世界吓。 当然啦，即系你睇到特别阿牛啊，我哋认识阿牛都多年啦吓、啊。想起当年佢都系民主党员，我哋1995年咧，我同阿牛就一齐用以呢个新功能嘅吓嘅界别，我就系嗰、那个唉个名都长到 记唔记得？你记唔记得？ 金融保险地产及商业服务。阿牛咧，曾建成就真系考下大家啲记忆啦。佢系佢个功能界别咧，嗱真系大家都唔记得啦，我都唔记得啦， 我唔记得佢用功能界别 系咩？佢系新九组嘅、 啊，新九组， 佢系新九组嘅，咁佢系乜嘢界别咧？我要花啲时间脑汁。吓、啊，我唔知一阵间会唔会嚟啦。 当年嘅当选咧，系因为佢咧，即系透过啲都系啲个八九民运啦。咁当时嚟讲，佢咧就系民主台嘅。我觉得最初识佢就去，佢就搭棚嘅，就搭台嘅，即系佢啲做啲三行嗰啲咁嘢嘅 吓， 建筑业嘅。咁啊，嗰佢系咪同嗰建筑业嗰啲嚟？好似系嗰啲系啦， 好似系建筑 嗰度有关嘅，系啦。 个名 又好长嘅， 又 佢好多个加埋嘅组合式嚟噶嘛，系啦， 系啦，所以 咁样嚟到起嚟嘅吓，咁样一直喺 嗱，佢系一个反中乱港啊，唯恐天下不乱，俾董建华之流批评我哋呢啲咧系唱衰香港嘅人咧，哇，成为咗保钓勇士。咁咧，你会觉得呢个国民教育系咪比较尴尬一啲咧？家阵而家， 唉，而家嚟睇下， 好尴尬。我觉得呢个好正面嘅教育。 你又尴尬？我而家唔系我哋尴尬啊，系 啊共产党或者系王国兴嗰啲人会唔会尴尬一啲咧？ 冇，佢咪即系爱国不分左中右噶嘛？喺、 哦、 爱国前提底下就冇呢啲嘅小节可分啦，咁样系 不过咧，我都嗱，阿林伯老总，我琴日喺十级自由风咧。啊！我嘅估计系错咗啦，系、哎、我开头以为咧，梁振英政府点都揾个官员少少地嘅，譬如邱腾华都要去做下嘢啊，系咪？点知一个官员都冇出现，咁我哋就而家睇到咧，好明显梁振英呢一铺俾保钓船出海咧，系佢搏一搏 啊， 搏佢自己嘅民望高高，点知中央话你条衰仔。搞到我哋中日关系，我十八大已经系立立乱啦，你仲搞到整镬咁嘢嚟，搞到我哋乱晒大龙。于是乎，梁振英唯有就出啲声明咧，就紧跟外交部嘅处理方法，跟住咧就开头就高调，嚟到最尾就低调收场。你睇到梁振英，我估计咧。佢又要同阿中央政府，唉，我唔讲阿爷啦，咩又俾人闹我啊，即系侮辱我哋啲阿爷吓。中央政府，我相信咧，梁振英呢几日都系吓、啊、不停电话，不停去汇报，真系唔好意思。不过佢今次呢一铺咧，系好明搏一搏啦。 嗱、嗯，你就一路咧喺度，寻日傍晚节目就话睇下佢派边个代表佢啊。 唔好讲啦。 但系朝头早咧，我就话咧。睇你会点做，成我嘅语调同埋我睇法就系佢点会做嘢啊！真系吓， 即系所以林伯你系高我几皮咯，系咪？ 唔系，我 要跟你学嘢咯。我朝头早冇听啊，如果我有听，我夜晚我会改变我嘅调子。 系啦，嗱、啊，你见到啦，今日呢个余锦贤啊，信报专栏就讲梁振英撑保钓得分。难啊，真系难、啊。 唔系嗱，我估错一点嘅就系，当我应该如果睇到梁振英之后出嘅书面嘅声明咧，我应该知道佢根本就系要。 然后你听佢讲嘢，你知啊，佢讲法就 系、 是，我咧就好关心啊咁样，即系你听到佢咁样讲嘢嘅时候，必有心嘅嘢，大佬。我成日都我 而家问题咧就系、是，佢会唔会搏埋到最后一步，就系、是、话？再攞高啲层次喺香港攞少少嘅，再加多2%嘅民望，就再搵啲人去接佢。正如阿 Dream Bear 琴晚都话：，喂，我打个电话俾佢，叫佢亲身嚟接机嘅。不过佢咦我我冇嚟。咁即系嗱，我就估佢咧，即系就算佢紧跟外交部咁低调都好咧，我都觉得佢可能都会搏一铺。增加一点就一点。 就算你紧随中央嘅政策，你特区政府揾个即系人员去接机，应该不违反到中央嘅政策。即系呢个系绝对佢可以做到一样嘢。但呢个系嚟到即系个人嗰个勇气同埋对政治嘅判断啫，系啦。 呢啲系国啊，阿老总，我同意你一讲。即系佢咪就系、是，即系一开始你就好高调啦，兼且你又放架船出去，你系人都知道你放架船出去系梁振英岌头啊，啲差人。同埋食环署先话你冇老鼠啫嘛，大佬啊，想搵只老鼠用乜嘢啫？放上去都得啦。 你真系 讲得咁 够胆，咁够姜。 哎呀，上次咁唔系点啊？即系佢有乜嘢做？佢、啊、想你唔出，俾、啊、你唔出， 欲难阻你何患无辞啦、啊！真系 冇错啦。咁好明显就系梁振英放船。好啦，梁振英你放船之后接机，讲真，你最后呢一步咧，好似老总话斋，我开头我谂住佢自己都唔会到，我谂住咧。就算系保安局局长唔去，喂，咁你呢一个嘅邱腾华都去一去处理打点一下，鼓励一下。我觉得呢啲根本系我哋内务嘅事，系咪啊？即系你呢啲咩人嚟噶？你话系勇士嚟噶，大佬，你喂，你睇下你点样对待我哋喺攞铜牌嘅嘅奥林匹克我哋嘅代表 咧？喂， 咪都得啊！ 教育 啊！琴日啊，吴志森都咁讲啊，嗱，佢又估计啊，嗱，佢又可能吴志森， 我估计可能系诶呢啊唔战心估计 不见吓、 啊，我估计可能系保安局系动角，因为佢哋被押界咁啊，被递界出境啊，大佬系咪先？ 保安局正路啲噶，保安局比较正路， 因为你入境处两个职高两个职员都系即系喺保安局下噶， 仲系啊。叶太做咧，或者佢会去， 唔系，所以我觉得咧，即系佢始终做得第一步，就唔敢做第二步咧，就系佢呢一种咁嘅心态咧，咪就系即系奴性心态咯。啊，当中央政府咁低调之下，佢谂谂下，哎呀，都算啦，好似见好就收。我觉得呢啲咁样就唔系好啱，佢可能又惊俾人哋话你抽水。坦白讲，你系当权者。我哋呢班系揾条命去搏嘅中国嘅香港人，咁你去到特区政府揾个官嚟去接待，我觉得都不足为奇，亦都应该。否则嘅话，你点能够等同喺奥运攞牌奖牌嘅你就哇高度迎接？但系对我哋呢一班咁低调地，咁你咪反映我哋中央政府对钓鱼台事件几咁心态薄弱咯，系嘛？咁所以咧，嗱讲完钓鱼台咧，老总趁老总喺度，我哋继续有啲国际视野啊！大家点睇呢个俄罗斯呢一对吓、啊、三人系咪三个女仔？ 三个女仔， 三个女仔啊 ！Pussy Riot 啊，即系我哋解嘅，亦做诶不妨啊，亦做诶波斯猫起动啊，唔好暴动啦啊吓！波斯猫起动呢，嗱呢一件事我觉得香港人系应该要留意。因为面对一个当权者如果系好有芥蒂你批评佢而用尽种种手段包括司法嘅制度嚟去对一啲言论自由孤物论佢哋上一次佢点解会被拉就是因为佢冲入咗东正教嘅教堂最大嘅教堂就是唱衰普京，喂，咁你嗱，第一嗱，我系天主教徒啊，当然我作为教徒咧，我梗系唔会支持呢一啲咁嘅做法。但系喺个多元化嘅社会咧，你就不能够用一啲政治嘅手段嚟去压制，令到佢哋系竟然要受牢狱之苦，仲要坐两年。跟住个法官就话益咗你哋啦，两年轻判啊咁。哇，大佬！你谂下，如果香港第时系咁，吓、啊、你会点咧？ 即系嗱，普京仍然系坚持咗个威权嘅管治，系不容挑战吓。啲咁嘅威权管治都系俄国人好特别嘅，俄国人即系可能都希望普京咧都能够有带出一个强人嘅政治，系重提佢即系俄罗斯嗰个国力，所以。普京仍然有一定嗰个嘅市场叫做，但一个嘅威权政治，即系嚟到呢个21世纪咧，你必然会受到冲击啦。所以呢几个嘅朋友咧，即系嗱，佢冲入东正教教堂，系向你嗰个所谓嘅即系宗教最高嘅权威去挑战你，同时挑战埋你最高嘅政治领袖，即系话咧，年轻一代就系向你个权威去挑战啦。呢个肯定会带嚟冲击啦。咁你当权者点样处理啊？你系用高压手段可以压一时，但系咧，你只要激起更多人， 即系好似我哋最近学民思潮俾啲警察围一样啫嘛。呢啲都系先兆嚟嘅，系嘛？谂白，你谂下，全世界嘅年轻人当然系对权威吓、啊，我哋自己做父母就知啦，系嘛？喺屋企里边。十零岁就 父权都挑战你啦，系 啦，系咪？佢唔挑战你，你应该先惊，因为即证明佢自己开始有独立嘅思维。佢对于一啲权力咧，佢会觉得我点解要跟你先？于是乎咧，基于佢哋可能因为一股嘅冲动，我哋有时要原谅啲年青人咧，佢血气方刚。我闹完之后，佢可能会谂一谂下，大个咗系真系唔好啱。不过当时佢亦都做咗，佢哋冲入去东正教咧，原因亦都东正教同政府千丝万缕，即系觉得呢个宗教都系系咪同政府喺啲政治上边 系 令到我哋觉得唔合理。 佢就冲击你最高嗰个权威嘅象征性啊！ 咁会唔会因为咁所以有个破天荒嘅安排咧？吓， 系 佢话成个法院安排咗即时嘅聆讯广播，包括餐厅同埋厕所。 系 咁俄罗斯嘅传媒用呢个前所未有嘅， 系 啊，咁因为法庭楼内咧，楼外挤满咗人啊，当然咧喺呢个喺法院外边亦都有防暴警察守卫啦， 冇错冇错，你睇到其实外国好多嘅，特别系歌手，包括Paul McCartney 啊，同埋麦当娜出咗声，就系觉得希望佢哋继续坚持， 系 因为言论嘅自由。 歌唱表达， 诶、哎，呢个系西方嘅标准嚟啫嘛， 系啊，系林伯，你啊好彩，兜翻住，你惊我 DBC 笠，系咪咧？ 你睇翻六七十年代美国咧反战，系从歌曲开始，整个社会沉默啦，呢个就系咧。创作人即系一种对时代嘅触觉啦。香港呢方面咧，我哋系贫乏嘅，我哋仲系唱啲美美之音啊！即系真正系有反省社会时代系少嘅，系啦。 即系 Beyond， 所以我哋点解咁即系对阿家驹咁怀念？其实家驹系有呢啲味道嘅， 有味道 嘅，有呢啲味道。但系好可惜，但系当然我哋希望鼓励年青一脱啦。我希望嚟 勇于创作啊！ 我觉得有学文思潮呢班年青人，同埋最近有几对年青嘅乐队咧。我听我啲女讲廿都系啊，我唔识，我唔记得咗啲名啊。我觉得佢哋都开始，因为网络廿三条系迫使佢哋开始，都喺呢啲问题上面对政府喺啲法案，如果系恶法咧，佢哋系有所表达嘅， 系用艺术歌曲创作吓。 佢哋点样表达有唔同嘅嘢好嘅，不过阿富，你作为一个法律界嘅人士咧，点咧？你真系要搞清楚，嗰条法例真系冇禁止人哋再创作噶嘛？ 哦，咁就呢样 冇话刑事化嗰样嘢噶嘛？ 系，但系咧、啊，当你一开咗呢、這个、啊，我知道你讲边一样嘢、啊，即系呢一点系具争议嘅、啊。一开始嘅时候， 但 系 我真系好聪明嘅，就系、是、喺反对嗰条条例嘅系通过嘅时候咧，用呢个咁样嘅手法，我觉得系正嘅，真系。 系咁、啊，所以咧嗱，讲翻呢一个嘅。三人乐队啊，啊呢、這个就波斯猫起动啊，嗱不其然咧，我突然间令我谂起一个人，就叫做梁富华。 嗯， 当年梁富华咧就批评陈日君就是、病态圣徒，你记得嘛？ 你讲工联会嗰个 系啦，啊，即系我作为天主教徒咧，首先我会原谅佢，因为佢都叫做。叫阿陈日君叫圣徒，即系陈日君，我哋要原谅啲啲敌人。佢都冇话你唔系圣徒，不过你病咗啫。咁人点都会有病嘅，人都点会有病？ 病态唔系讲病啊，大佬病态唔系 咁病态，系心理病都系病嚟嘅。咁佢毕竟都叫做圣徒啊，系咪？不过咧，我自己觉得，即系有公权力嘅人或者个议会嘅人咧，对宗教系应该尊重。同样地，呢队歌队，你问我，当然我唔会支持佢哋冲入去，即系教堂圣地做呢样嘢。但系佢做咗，就正如梁富华批评咗一样咧，大家咪听咗咪算咯，系咪啊？即系你作为一个民主开放嘅社会咧，我哋系要保卫，誓死都要对一啲唔同你意见嘅人所讲嘅嘢、所唱嘅歌，咁样先能够真正嘅开放。嘅言论空间， 但系对啲保守人嚟讲咧，系佢哋嗰个咁样嘅系触犯咗一啲好基本嘅， 系都禁忌嚟噶。但系佢目的就是挑战你嘅禁忌啊嘛， 系， 因为禁忌佢就挑战你啦。 即系嗱，呢啲禁忌咧，讲真，你谂清楚何谓禁忌咧？其实你禁忌就有时即系当然有啲好保守嘅宗教人士觉得吓、嗯啊，即系传统系咁，你唔好过界、啊。喂，咁好老实讲，呢、這个社会如果你有进步咧，系有时有一啲嘅冲击，等你谂一谂，退一步谂一谂，究竟点解呢人要逼到行呢一步咧？ 啊， 系咪你个政府有问题咧？ 个、啊、罪名就系严重违反公共秩序嘅流民罪。 系，哇，咁 罪名 就个罪又好奇怪。香港暂时咧啲流民罪 啊， 所以我谂从嗰啲保守人士嚟讲就，我唔系话你唔准唱嗰啲歌，你唔应该喺嗰度唱啊嘛。 即系同样地嗱，即系如果你摆喺香港嗱，举例啊，有朝一日吓冲入去呢一个嘅东涌嗰个大佛里边个庙，唉喺度就闹。闹呢个梁振英啊，兼且闹呢、這个法师，嗱、啊，大家都会觉得哇，真系不可成何体统啊！但系咧，我就觉得呢一啲咧，就应该以作为最开明嘅社会咧，你都不能够用咁嘅法例嚟去挑战呢一啲我哋自由空间。当然，某程度上边，如果你话，佢哋唱歌表态，譬如佢係真係骚扰到或者令到啊呢一个嘅公众嘅安全受到威胁呢，我都觉得最顶笼最顶笼，如果你告嘅呢，喂，社会服务令囉，即係我觉得你要令到佢有牢狱之苦呢， 我觉得呢个系好坎坷， 不 过 就 系 好明显就系杀鸡儆猴啦。系呢个系即系普京嗰种嘅强势，普京系一个不容挑战嘅一个咁嘅政人咩？佢完全系即系仍然系即系喺俄国时代嗰代咁嘅威权嘅政治。 曾几何时？我好似听过有啲报道咧，梁振英系极之推崇普京，大家知唔知吓？我印象中有段好嗰阵时系即系都好几年前啦。 佢中意佢啲咩肌肉？ 哎呀，大佬中意佢两眼有炯炯有神， 好紧 吓，柔道黑带 系咁啊！好似系啊，件事学下人讲嘢先啦，真系。 咁佢咁佢态度诚恳吓，虽然讲嘢空洞。佢可能而家学紧柔道啊！ 不，可能嗰几年咧，佢睇见吓，即系吓当时嘅特首，无论董生好吓，曾生，我都觉得过于柔弱，应该有啲即系个强人啲嘅权威性，即系啲嘅执法嘅权威吓。不过当你去到嗰个位置的时候，你发觉咧，你自己好情况，你表现出嚟。表面嘅强硬，但系你种真正嘅软弱又睇到出嚟啦吓。 你每一次咧， 政治嘅勇气要 翻佢就住咧呢个系钓鱼台嘅勇士嗰段咁样嘅发言咧，你就知道佢系有心定系冇心撑呢个宝钓嘅 啫。即系或者你咁讲啦，有心定系有冇力？有心就无力咧，或者冇根本冇咁嘅，即系佢嗱，佢一方面即系好似今日我都话啦，讲翻英超啦。我一睇今日呢、這个阿仙奴嘅领队阿云家，人哋问佢喂点搞啊？你冇咗个云佩斯，佢话唉，我哋都好尴尬，好矛盾吓、啊。一方面我哋又要钱，又要等钱使，系嘛？一方面就好似助纣为虐，我哋嘅最大嘅敌人，哇！俾咗个云佩斯佢，咪即系梁振英话唉、啊，我一方面又要抽水，系嘛？我又要攞。呢、這个支持度系嘛，一方面又惊得罪阿爷，哇咁真系好难做噶嘛，你 咁你咪应该学下五访明嘅讲法啦嘛， 系点？ 波系圆嘅，咁讲噶嘛， 啊果然你系即系七八十年代睇波嘅人吓，我哋当然亦都会 好 怀念阿叔嗰啲啊，波系圆嘅，我都话咧今晚英超开锣咧。大家又担凳仔， 冇办法啦！即系从英超睇到整个社会就即系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呢、這个整个即系社会资本主义。 呢个资本主义其实你谂下， 体育同政治系 一样嘅。香港系咁样冇办法。 你知唔知道云佩斯而家周薪几多少？人哋开始传佢话200,000周薪，点知太阳报话错，系25,000磅。一个星期啊，大佬！ 不过大佬，英超首席射手系值咁多钱、啊， 系咁你谂下，而家两大神射手上一届就云集曼联，我哋外队。 喂，我啊唔睇波，咁我问你啊，咁佢嘅身价比唔比得上阿碧咸咧？ 应该过咗噶啦， 过咗噶啦。 如果而因为碧咸系几年前嘅， 你计翻个通胀都升， 系通胀都升咗噶啦， 不断升啊，不断升 嘅，即系一路只会系不。段咁喺度闯，因为碧咸如果冇记错咧，嗰阵时嘅即系转嗰阵时嘅周薪都系讲紧15,000-18,000磅嗰类，因为嗰个年代好犀利噶啦， 啲三几年系突破得好犀利。 系啊，因为你西甲又抢紧啲啊嘛，所以咧。其实如果你一讲， 但佢出埠紧增紧嘅又多好多 钱，咁啊梗系啦，呢、這个世界永远都系我哋香港啲歌星都系啦，翻到国内揾下人仔，翻到嚟咪又系点啲一样嘅，全世界一样。咁所以咧，嗱，我哋由呢、這个唉天南地北啦，老总，我哋都要从呢个国际嘅足球吓、啊，国际嘅几单新闻，仲有南非啊抗攻俾警察射杀啦、嗯，你谂下。今时今日你仲见到， 历史重演 啊、真系系啊，你唔系呢？历史重演，一来系咁，二来你话今时今日仲竟然暴对呢啲咁样嘅抗工或者罢工嘅工人用真枪，点解会咁噶？即系我觉得即系 系咪就翻转仔用水炮得啦？ 即系水炮同埋催泪弹，我唔相信你赶唔走啲人啦、啊，系咪？点解要荷枪实弹？唔通即系好似当年吓、啊、我哋？祖国一样啊，冇晒塑胶子弹，冇可能啦，系咪啊？所以咧，唉，老总，我哋你头先好的一句，历史系不断重演， 即系、 一个执政者如果系 即系太过冲动同埋唔尊重人权咧，系好恐怖。 啊，老祖同阿父有个问题，一定要都系今日都可以倾下嘅啫、啊。关于呢个楼价嘅问题，关于呢个自安心。 系、 啊、喂，咁个弹弓手，你咁系租然后卖啊，定咁系走卖 呢啲都系头。 同埋啲局长啲自己 咩啊星或者嗰个房协啊乜乜星都讲咗啦， 杨家星， 喂，你都系上任政府呢啲咁嘅所作所为，长官意志收皮啦，新闻再倾啦，之后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中国驻日领事馆工作组指，日方喺48小时内无条件放还本港保钓船启丰二号上嘅14人，系中方反复交涉嘅结果。佢哋分海空两路离开冲绳，其中7人寻晚乘坐飞机返抵本港。船主罗堪就等7人就喺冲绳石垣岛驾驶启丰二号返港，预料需时4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话：钓鱼岛同埋附属嘅岛屿，自古以嚟都系中国固有嘅领土。日方对中国公民采取任何措施，都系非法同埋无效，改变唔到钓鱼岛属于中国嘅事实。呼吁日方停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嘅行动，回到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嘅正确轨道上，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大局。钓鱼行动委员会成员到机场迎接，主席陈妙德感谢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协助，令保钓人士安全返港。保钓行动人士曾建成返港之后说，日本当局要求成员签字承认非法入境，但他们认为是丧权辱国，拒绝签署，批评日本非法扣留横蛮无理，正是研究几时再出发保钓，希望两岸的政府透过外交途径尽快解决钓鱼岛的主权争议。另一名的保钓船成员卢重昌说，当被日本海上保安厅押送往冲绳的时候，被扣留在艇上面的狭小的禁闭室，令他们无法入睡。体育消息，新一季的英格兰超级联赛今晚开锣，将会上演7场的赛事，其中6场将会在本港时间晚上10点展开。其中阿仙奴主场会迎战新特兰，兵工厂卖走射手云佩斯比宿敌曼联，保入普道斯基、基奥特和迪新迪卡苏拿三名攻击球员，但要视乎三人能不能够迅速适应英超的节奏。领队云加透露，过去几季坐镇房中的桑智可能会离队，传闻巴塞隆拿出价2000万英镑收购。至于其他赛事方面，卫冕的曼城会斗升班马修咸顿，曼联会在星期二的凌晨对爱华顿，韦根主场迎战车路士，热刺就作客纽卡素，利物浦会对西布朗。美股做好，美国密歇根大学本月的消费者情绪指数初值升至三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市场气氛改善，支持美股向好。苹果比投资银行调高目标价，股价收市升近 2% 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275点，升25点。纳斯达克指数是报3076点，升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1418点，升2点。欧洲股市亦都普遍上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期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以至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当日如果你记得咧，我去选立法会嘅时候，寿茂坪俾几百个围住，有啲系维园阿伯，有啲系区议员嚟噶。嗱，当日佢哋咁样围我系好凶、好恶噶，好大好惊噶。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你知我点同我妈人讲？我话唔理你今日做过乜，如果有一日我做咗立法会议员，同我当年做电台一样，你有咩困难要我帮嘅时候，你嚟我办事处，我一样会帮你。 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 今日我哋 DBC 都系，任何传媒机构、任何新闻工作者，如果将来被人打压，我唔理嗰个人系曾经喺嗰啲折堕周刊啊，喺嗰啲报纸度乱写嘢都好，我知道系你都好，我都会帮你。 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无惧困难，无惧风雨，坚守属于香港市民嘅言论平台。 最紧一样嘢，只要我能够组织我到我的听众对我们的支持，他们去发声就可以了。即这个就是我们做传媒的天职。 DBC 在短期内将会有全新节目安排，有关详情我们会第一时间向大家公布。 无惧风雨， 听众支持， 化成动力， 迎难而上， 坚持继续为民发声。下星期一全面出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时事财经政情选举文化典故， 共野一路。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云集全城 No.1 主播， 开心热闹，欢笑抵死， 心灵修为， 带出生活正能量。 DBC 势不低头， DBC 势不低头， 势不低头，以更强阵容，下星期一还声于民。 9月9号我有份啊， 我和我班同事都是选民，我们都有份啊。 香港我和你都有份，当然想它越来越好。9月9号就是立法会选举，投票时间会由早上7点半到夜晚10点半，记住去投票啊，你都有份的。 香港我有份，齐投票选代表。想了解详情可以上选举网站或者打2891-1001查询。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18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仍然都未肯引咎下台。 记不记得五六十年代呢，香港的时候有些廉租屋的， 是啊， 咁而家叫公屋啊， 是啊， 咁两者有冇分别啊？咁呢啲咪歪理咯，你咪当我哋啲市民系傻噶，系咪啊？ 越来越呢，嗰啲凉粉咧应该清楚，中间嗰啲咧应该睇清楚佢嘅面目。嗱，同时翻嚟啊，你陈茂波唔辞职，梁振英一样揽住死嘅啫。 陈茂波，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18日啦，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OK， 我哋只船搁浅啦。OK， 仲喺公海嘅时候，已经嚟拦截我哋嘅船只噶啦。 做贼嘅人抢咗人哋嘅山头当自己嘅，我哋去翻个自己咧就变咗做贼，全无理由嘅事嚟嘅。 今次出海咧，系希望唤醒全球华人咧，又关注钓鱼台系我哋中国嘅领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好， 8:08， 早晨啊，林伯。 啊，富哥，你记得我喺直播室啊试过吹哨子，你话吓亲你。 系咯，哇，真系都系少少噶，不过谂住你啊英超开锣吹下鸡冇所谓啊， 搞气氛啊， 搞下气氛啦、啊。 不过真系唔可以立乱搞噶，真系。 好，点 解？七月喺度游行，咁啊有人咧涉嫌啦，就是、有人话啦，或者系可能警方嗰位警务人投诉啦，就话喺佢耳边度吹哨子同埋闹佢。 系。 咁而家拉人、啊。 拉人 啊！呢两个系袭警、啊， 49岁姓纪嘅涉案男子啊，咁啊暂准保释，据悉咧系以袭警罪系拘捕疑人。嗱、啊，袭警咧， 咁我哋同呢个铁幕国家有咩分别咧？ 系啦，袭警咧嗱，即系喺法律上边咧，你要最好就系当你如果当时有即时。是有证据证明对这个警务人员在身体受伤、啊、里面有任何的警示或者是 后果呢，就 应该即刻拉、 啊、 而不是呢隔了一段时间，隔了几耐啊？七日是吗、啊、今天几多哇，今天大佬八月18号啦，大佬818、啊、即是个半月后走去拉你，呢一种系好强烈嘅秋后算账嘅感觉，而且啊，根据报道咧，呢、這个警方警务受影响嘅警务人员当时都话冇受到明显伤害。 嗯， 喂，大佬啊，如果冇受到明显伤害，袭警，当然你啊，喂，你虽然你系意图袭警好，或者袭警好，未必当时即有伤害，但系如果你觉得佢真系袭警、 嗯， 你当时就应该即刻拉，然后你。去作出检验，而唔系咧隔咗咁长时间，我相信咧对当时嚟讲，例如好似阿吴凯仪都讲啦，喂大佬当时，哇你用啲大支嘅胡椒喷雾，用好多嚟挑衅紧啲示威者，喂示威者有啲咩啫？ 嗯， 好似你咁啫嘛，揽住个银鸡咪吹下鸡咯，系咪先？ 塑胶嘅啫呢个， 你而家塑胶你唔好吹啊，大佬唔好，唔好嘈醒好多人。咁但係我觉得呢一單呢，即係话其实你睇到一个强权嘅政府、 嗯、 一个唔尊重言论自由或者集会自由嘅政府呢，係用尽一切手段同埋方法呢嚟去打击同埋威嚇，令到你呢啲示威人士日后日一最好你又唔好出嚟。出嚟呢你係乖乖地、 嗯、 静静鸡就唔好学人吹鸡咁、啊、呢你呢个示威就变咗示弱咯、 啊，不过都有案例嘅，系判过有坐监嘅。 你嗰啲判嘅坐监咧、啊，每一单咧，我相信一定有佢啲事实嘅基础。如果你真系用袭警嘅话咧，你一定系对嗰个警务人员系有伤害，否则嘅话你又唔应该用袭警。 嗯， 系咪？当然， 不过我都唔明啊。但系当日判咗啦，亦都系要服刑啦。 系 咁就系有个系社会福利员啊，阿梁俊威参与学联反对滥用警员示威时候咧，就系喺呢个警员啊涉嫌啊警员嘅耳边咧、嗯、用大声公抗音器。 嗱， 咁啊被控呢个阻差办公同埋袭警 呢一单咧，第一阻差办公嘅另外一条罪咧 系。 袭警嗱呢一单我印象中咧就系、是、呢个警员佢嗰个嘅佢嗰个耳膜咧系、 嗯、 真系损咗， 系 即系佢系有咁嘅证。我如果我冇记错咧， 即系有客观嘅系 有客观嘅事实。咁你就嗱，因为咧即系 common assault 啊，譬如你话普通袭击罪， 嗯 或者袭警啦、啊、通常我同你咁远距离，你冇掂到我咧、嗯，我啲口水喷过你度，刻意地。系咁噴你，你知唔知英國都有個案例，口水吐痰吐到你啊，都可能係襲擊，都係一個普通襲擊罪，因為你身體上一啲嘅 經過沙士之一之後，喂呢、這個啲口水可係一個好嚴重嘅一個攻擊性嘅媒體啊， 咁所以咧普通襲擊就係唔難入罪嘅，即係你總之有個意圖係令到人哋覺得你哇想傷害我。不论嗰啲系口水定系吹鸡，如果你令到我真系有伤害咧，系有问题。不过咧，今次呢一条罪咁样拉咗，过几月之后咁样拉，而且个警务人员话明啦，案中嘅副警警长接受检查，未有明显受伤报告。 嗯， 喂，咁你告佢袭警，当时佢系咪又系阻差办公又冇？咁你系真系专登揾一条罪咧？ 就算入唔入到，都要拉下你，吓吓下你， 挫下你锐气啊！ 呢啲咪就系、 啊，不过而家未检控嘅吓，咁、佢就话要签保，咁去到九月底要再去到差馆报到。 唔系，所以我自己觉得咧，有公权者或者执法人员咧，喺呢啲问题。面对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呢，特别是对一个政府咁弱势而市民想有啲宣泄。嗱，你如果你冇途径俾市民咁样去宣泄呢，你其实个社会更加唔平衡。 会爆煲㗎， 更加会爆煲。所以有时我哋呢个台呢，阿林伯，我哋成日都喺啲网上睇到啲网民，我哋嘅听众留低留言就话，好彩仲有我哋 DBC。如果唔系咧，我哋心理会唔平衡，因为有时唔系净系佢哋打上嚟，有啲人唔打上嚟咧，净系听我哋讲出佢哋心底里边嘅说话，佢哋都觉得舒服啲，而唔系开亲乜嘢台，听亲啲官话，听亲啲保皇党讲嗰啲嘢，都系违心嘅说话，人心思变，我觉得人咧系应该有一啲比较多元嘅角度嚟去睇嘢。所以我觉得希望警方呢作为執法者呢一条咁样，就头先即係好似老总未走嗰时候我哋讲普京一样㗎嘛。即係你嗰三个女子嘅乐队波斯猫起动走入东正教堂唱反普京嘅歌，都竟然要坐两年牢狱之苦。我哋系要引以为鉴，我哋唔想香港都走緊呢啲路，我哋一定要喺一开始有种味道嘅时候，例如学民思潮俾啲警察围嘅时候呢，我哋要大声疾呼围。 不过呢，当然呢啲佢有利益嘅关系啦，呢个警察队嘅原助级协会就认为呢，今次拘捕行动系回应咗协会同埋前线警察嘅诉求。 喂，咁仲大件事。 保障前线警员嘅安全同埋利益，有助提高警队嘅士气。 咁啦 如果係咁呢就结啦，真係。 咁真係要搵大班早啲返嚟，我唔该你监警会。拆一拆呢单嘢啦！喂，你竟然为震前线士气，喂，如果你即系以震声威，唉，拉晒翻嚟啦！重振声威， 所以咧呢件事咧就又系咧呢个警务处处长呢个秃鹰就出嚟解释嘅，真系要系。 系咁，你如果你用嗱，即系警员呢个援助级协会咧，太过坦白咯，林伯。即系坦白得可爱啊！呢啲嘢其实你个心谂啊，我都算你啦。你仲讲埋出嚟，就话摆明噶啦，系啊，我哋嗰啲士气，喂你嗱，你啲士气好唔掂咩？咁大支胡椒喷雾仲唔掂？哇！你 其实处境又唔系咁硬正噶。你记得咧，曾经报纸报道过，我唔知系咪事实啦。有人对深夜对住啲警务嚟讲，喂，几多凌晨之后喂，我话事嗰啲，我睇场噶。 喂， 咁你唔见你拉人？ 咁呢啲咪就系咯、你去到尖东游尖旺，夜晚十二点就做晒呢一个暗春、大家摆明吓、大家都知吓、黑白二道，大家咧就楚河看界。哦，你对啲黑道咧就暗暗春春吓、觉得咧，唉，都唔好搞得咁大件事咧。大家各有呢个市场。你对于我哋呢啲？在游行上面宣泄一下对政府的不满，你已经拿着啲胡椒喷雾周围喷，已经挑衅到好多示威者，觉得喂搞错，你拿着啲公权，拿着啲執法力，咁大嘅权力，我吹下鸡，你竟然拉我，喂咁呢个世界呢，如果咁样落去呢，跟住有学民思潮班年青人吓、你哋竟然围住佢，个个要攞身份 证、 攞电话、跟住喺荃湾嗰度，仲话呢度系我话事，叫你唔可以喺度就唔喺度，立刻走。喂，大佬，我系十五岁都惊啦，咪即刻搬去旺角咯。咁、样呢个世界咁落去咧，警权就无限大，呢、个就系我哋惊。要出声嘅地方，所以咧， 同埋我哋最唔中意咧，就系见到嗰啲系知法严守法，特别自己系执法人员， 系 啊，你系便装嘅警务人员，喂，你要有当人要向你提出，唔该你出示你嘅证件嘅时候， 系 你就话有着制服嘅警员在场，我唔需要咁做啦。 即系呢个斯斯叔叔，你都唔名正言顺， 你名不正就言不顺，你开头就扮呢、這个知唔知扮普通市民系嘛？扮林记，扮支持者。喂，咁你即系呢啲嘢做戏，你做全套啊？临尾你都用支持者咁啊，闹下啲警察咧，唔应该咁，你走咗去呢一件事啊？喂，大佬，你真系即系，所以我觉得咧，警务人员咧，嗱，我都曾经都讲过好多次，我咧系同消防同警察做证婚， 嗯， 系唔少， 系 每次咧我都祝福佢哋嘅，因为佢哋系 吓。 为香港的治安同埋救急扶危咧，出咗好多力。 系， 但系千祈唔好做政治嘅工具， 唔好滥权啊！ 啊，当然啊，真系啦，唔系讲少。我有一两个警察，即系开头大家都系街坊式，后尾佢真系做咗警察，做咗几年佢顶唔顺，佢觉得真系做咗政治工具，佢真系辞咗职。有呢啲人噶， 系， 所以咧，警务人员。当然你话唉，一鸡死一鸡鸣，有人辞官归故里，一定有人呢系中意 漏夜赶科场 一定系有人好中意用自己嘅权力嚟去作为佢自己工作上面嗰种威严。但系呢，希望大家做每一件事呢都要苦心自问，系咪真系为香港好。警察就讲完啦，吓林伯，我哋讲下张炳良嗰个咩啊？ 治 安心， 唉，真系 吓。头先啊，老总喺度嘅时候，最后我哋都讲嗰个咩星话，房协嗰咩星话， 吴家星， 我成日都唔记得咗佢嘅名嘅。啊，吴家星，唉，就即系又系坦白得可爱，又系坦白得可爱。诶，呢个治安心计划系前朝啲长官意志啫，都未经过深思熟虑。嗱，即系我对呢一啲人咧，其实就真系啊，我想问下佢，喂，点解当日治安心推出嘅时候，你又唔出嚟讲几句啊人话咧？系咪就系因为你为求继续做房协嘅主席，继续有一官半职？而家梁振英上台啦，嗱，谂住推倒重来啦，知道梁振英好智争嗰个就系曾荫权啦。只要讲翻啲说话嚟话俾阿梁振英听，我同你一样咁憎佢噶，呢个长官意志嗱，呢啲咪就系令我哋好痛心嘅。呢啲人咧，唔系讲真心说话，每次讲嘢咧都系嚟去 please 我哋啲当权者，咁样就系唔系我哋香港人之福啦。你每一个政策，你都应该用是其是，非其非。当时我哋喺立法会泛民已经讲你治安心系唔掂㗎啦，大佬。当时你哋呢班建制，包括你呢个咩家声，又唔见你出嚟讲嘅说话，兼且我印象中佢都好似讲个正面㗎喎，系好嘅，应该要推嘅。希望我哋多啲啊嘅年轻人能够早啲有呢一个嘅治安心。乜咁大佬呢？一时一样，我就痛心就系而家香港嘅政圈。 嗱，佢永远咧讲句说话咧，讲咗阿妈系女人噶，冇错噶，就系话咧，哦，旧嗰啲方式咧就容易咧去操作啊嘛。呢、這个新嘅安排，因为咧吓系啊系，呢唔知点样吓、啊、怪胎嚟 嘅。系，唔系咁你最惨就系咧，先租后买呢、這个就系呢个治安心嘅主打。而家咧开始，诶、哎。唔系啦，不如咧就即系究竟系不租不卖，不卖先卖后租。喂，大佬即系乱晒大龙、我谂已经系成个政策咧。如果你张炳良以呢一个嘅过去房委会主席，而家咧就佢就揾蔡挨面咧就出嚟讲好多。 喂，呢个人有咩官职啊？而家吓， 诶，佢系呢个房委会资助委员会嘅主席。 哦、 即是话呢佢呢个位呢就係张炳良嘅前身。张炳良未做係啦张炳良未做仲係校长嘅时候，当时呢支房委会主席就係郑月华啦，一定係㗎啦。咁、资助委员会主席就係张炳良，即係佢其实佢取代张炳良个位。咁、即係话呢嗱。 但啲报纸呢就俾佢个咸头咁样㗎喎。早前身兼特首梁振英房屋政策智囊嘅房委会委员咁样介绍佢。 咁梗係啦，因为佢係好明显真係阿梁振英嘅房屋政策嘅主编者。佢最近喺观台啊 讲五大嘅即系房屋政策嘅意见，你知唔知第一样讲咩啊？ 咩啊？ 佢好似唔记得自己系地产代理一样。哇！佢话第一最紧要将啲楼花嘅售卖期最好越长越好。 咩话？ 就系咁咯。 咁奇怪， 你一听到你就知啊！佢为乜嘢开路啫？最好你地产商一投到地，即刻就卖楼花，一路起一路炒。咁咪炒贵个楼市去咯。 佢而家唔记得咗，喂，点解要卖楼花？ 点 同埋点解要保住啲买家？ 同埋点解政府当年都要做一做手术，就系话喂啲楼花期不能太长。原因咧，你越长咧，个炒卖嘅气氛就越炽热。佢咧好犀利噶，呢啲人讲嘢，佢可以扭环节曲调翻住嚟讲。佢话你越早俾啲人能够买到之后就越保障到佢，哇揸住旧屋咁啦，咁就安心啦。即係话呢啲人我都话啦，佢可以黑讲到白，白讲返黑。即係呢啲我就觉得令人讨厌嘅地方。你唔该你大家。 冇说服力啫，定係讲出嚟之后俾人闹嘅啫。 咁喺观台啊，就点会有人闹佢啊？嗰啲鹌鹑主持係喎係喎啊都几好。 听众都打电话去 㗎。听众都唉有时 我 都 接入去㗎原来。 嗱，我唔知观台点样去处理啲电话，不过咧，我成日觉得你有啲嘅主持加埋你嘅嘉宾上去讲嘢，讲到好似头头是道，有时咧，你某程度上唔系好多听众系同你深入去分析佢讲嘢啱唔啱，于是乎入咗心之后觉得系，咦，早啲买咗有等楼揸手，唔使惊日后一升咗。又买唔翻，啊又系有啲道理、哦。不过你啲人唔谂下，点解过去香港以咁少地嘅环境底下，如果你嘅楼花系太长嘅售卖期，你一定有个后遗症，同埋有一个嘅、一个唔好处，就系、炒风再起。一炒风再起咧，就系、我哋而家地产物业最恶搞嘅一件事。你点能够作为一个房委会资助委员会主席，你第一个政策叫政府諗就諗呢样啫。系咪你梗係第一样我点样加快攞好嘅地起公屋同埋起居屋。 阿富啊，你咁你头先你讲咗啦，因为佢系地产界㗎嘛，系代理㗎嘛，地产代理。 所以呢 咁呢可能佢个身份就系、呢嗰、那个身份就影响咗佢嗰个言论㗎嘛。 咪所以呢諗吧。你梁振英揾啲乜嘢人去做呢啲位，你就知道咧，佢嘅心里边系咪真系想帮我哋香港人置业？香港人其实有部分真系谂住喂梁振英你上台，希望唔好好似过去咁样，唉，搞到地产一团糟，一路不断咁升，令到我哋啲年青人一世都买唔，唔好话一世啊！几世都买唔到一等楼。 阿黄师傅寻日问我，我一路都答唔答唔到佢嘅问题。 系， 佢就话好啦，好似我啲同事咁，啊，啱啱离开大学咁啊，入一个传播机构工作。 系， 咁譬如两个人吓，咁啊，如果真系啊，一男一女吓， 系， 大家系两情相悦，咁要组织新家庭。 系， 咁佢话死啦，真系点样能够以一个系 即系两个，如果大学生，大概我谂月入家庭收入两个话就都系三万蚊留下啦，即系唔会多得过三万蚊嘅啫，多得过都系紧紧嘅啫，最多。 你谂下居屋已经冇行啦， 居屋一来冇行啦，私楼 队啦， 你瞓觉啦，系嘛？即系你首期你都唔知挨几多年先，所以你谂下，即系你梁振英吓，大家对你有期望，点知出嚟咧？港人港地又缩咗龟啦，又唔敢讲啦。跟住 需要先出招啊， 需要嘅时候先。喂，大佬啊，需要嘅时候先出招，而家仲唔需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另外，琴日我都即系有少少行政会议一啲少少嘅内幕，我琴晚都讲过。你行会里边有几个新人咧？以炒楼自居噶嘛，大佬，以炒楼而成名噶嘛。以炒楼嚟话俾人听，你睇下我啲身家由一个普通嘅打工仔成为咗行会成员啊！跟住喺行会讲嘢都系咁嘅，好似开好似讲学咁，哇！我点解可以咁咧？ 巴闭吓！ 哇！你所以点解要九点半开到四点半就系咁解咯？有啲行会成员就向我呻就哇，大佬啊，听佢哋讲， 喂，咁如果讲个主持会议有问题，个主席有问题， 主席咪就系觉得点解要揾佢哋入嚟啫？佢、都可能就系、洗下你哋其他行会啲人啲脑， 我中意听下呢啲嘢。 系，然之后咧，喂，大家都要睇住 大地产商、中小型地产商都系我哋服务嘅对象嚟噶。你唔好以为即系吓，正如梁振英望都望到同李嘉诚两父子食一餐饭，不过据我所知，食咗两啖之后，大家都 O 晒嘴，因为唔啱嘴型， 系嘛？ 咁於是乎，大家都明白咧，梁振英其实心底里都系想继续奶地产商，对我哋吓、普陀市民，唉，你住屋问题关我咩 X 事啊？佢话最紧要我继续搵食。 阿父喺呢个话题度一定要申报一下，一阵先，你讲清楚吓。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日本有内阁成员建议严惩侵犯主权的非法入境者。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松原仁在昨日讨论香港保钓船事件的内阁会议上，提出要完善相关法律，严惩以侵犯领土和主权为目的的非法入境人士。日本众议院早前通过加强领海内海上警察权的修正案，海上保安厅可以代替警察对非法入境无人岛、破坏灯塔等行为展开搜查和逮捕。南非有数千名矿工连日抗议要求加薪，矿务公司指行动不合法，几百名的警察昨日在矿场和矿工冲突，造成34人死亡、78人受伤，又在行动中拘捕259人，检获6支枪和大批的武器。南非总统祖马表示已经下令组成一个委员会调查警方和矿工的冲突事件，要求委员会查清事件真相，吸取教训。报道话，呢一宗系南非94年结束种族隔离政策以嚟，警方同示威者最血腥嘅冲突之一。美股做好，美国密歇根大学今个月嘅消费者情绪指数初值升至三个月以嚟嘅最高水平，市场气氛改善，利好美股做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3275点，升25点。纳斯达克指数系收报3076点，升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1418点，升2点。欧洲股市亦都普遍上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有零散骤雨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初期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电影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仲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怕你玩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星期日有乜嘢好玩啊？吓，又打机啊，好闷啫。 不如嚟数码港参加动力青年爱南区2012健体缤纷同乐日啦！除咗有 Archerming 充气弹弹床、模拟运动体验、Xbox 等多个摊位，仲有 hip hop 跳舞、跆拳道、非洲鼓同健康舞表演，啱晒活跃好动嘅你。活动免费入场，呢、这个星期日12点到4点半，约定你喺数码港全天下广场一齐动起来。 起地 劲， 明尊， 我觉得你好可怜咧，我会就晒你。 DBC 一台，数码大商台， 即系你好易俾人氹啊！即系其实 爱情唔系咁讲嘅， 好睇人嘅，即系你付出几多，你又得到几多。 星期日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展翅高涨，向世界闪亮。海琪的天空，陈海琪。 你是仔仔女女的偶像，你是他们的模仿对象，电视你看他看，电脑你迷他迷，你动多点他又动多点。幼儿要健康，就少点对着荧光幕，多做体能活动，多点亲子活动，多点走走动动，一起去公园去玩去跑去跳，为幼儿健康，大人要做个好榜样。卫生署提提你，少点对着荧光幕，多点活动更快乐。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早晨。 8:35啊，头先讲到话咧，讲到地产、房地产咧，我哋要申报咧吓，我下昼咧有份工作咧，就是、一间地产公司工作嘅。咁、okay, 当然啦。亦都另一个申报就咧，我好享受咧，就系咧系去睇楼嘅， 系， 因为而家我系个楼卖咗啦嘛，咁但系咧，我喺早几日咧就打过电话咧去向一个地产公司咧就都唔系投诉一个查询嚟，咁话冇可能太子道西有咁嘅笋盘嘅，佢话2000尺，咁我话冇理由啊，冇理由嘅，咁我打电话问佢话，请问你嘅2000尺系咪加埋天台嗰1000尺啊咁样，咁佢就好谨慎。佢话我一阵复你啦咁样，咁大概一个小时后佢复我噶，对唔住，真系咁样。咁但系咧，咁我以为嗰个广告会更正咧，我继续咧见到嗰个地产公司嘅广告咧，仍然系咁样嘅。嗱，地产代理咧系有监管嘅，呢、這个监管部门应该留意一下呢啲咁嘅错误嘅信息系唔应该嘅。 即系林伯，你呢一个其实申报咧，即系对于工作上嚟讲，同埋就算地产商嚟讲咧。你香港而家呢个制度就系、是，如果任何人喺香港做地产商，系人都知道，我梗系濑到尽啦，大佬。你嘅法规令到我有咁个空间、做商人唔去赚到尽，就对唔住自己。不过问题就系你嘅政府点样能够令到我哋有个平衡，就系、是、公众嘅利益、公共嘅资源、公共嘅土地。我哋唔系淨系一面倒呢，好似益緊啲地产商一样。例如我不时都讲，我喺北角长大，你諗下嗰个北角新村、北角村啊， 北角村 啊，当年哇无敌海景，好啦，拆咗之后咁多年嚟个地都系丢空咗喺度， 晒太阳， 跟住而家就俾地产商就卖咗佢啦。点解嗰啲地系一定要拍卖呢？成日就话冇地，跟住今日啊，阿林伯，我哋手头就有苹果一份自由撰稿人叫范克，立即阻止梁振英割地卖港。嗱呢度内容讲紧嘅所谓割地卖港咧，呢、這个地喺边度咧？就系、是、喺我哋新界北，而家嘅新界东北新发展区计划。諮詢呢將會喺今個月嘅31日就結束啦。喺目前上水古洞北、粉嶺北同埋坪斜呢三處鄰近禁區嘅地點定造成為深港地帶，俾到深圳一個吞併香港嘅機會，令到將我哋呢啲土地呢、深圳河以南數十公里嘅土地呢啲禁區劃分為特区之中的特区，令到深港一体化得以落实。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令到我们有限的土地，为什么你不去正正经经，又说找不到地起公屋，又说不够地起居屋，跟住就暗藏这个工作。梁振英原来在2010年接受呢个南方都市部访问嘅时候，已经有呢个概念，即系话咧，未来可以容许深圳居民以至所有内地居民免签证进入新界北呢三个城市，跟住咧就对我哋呢几条好多嘅村庄、 好多好靓嘅自然环境，好多好多嘅土地咧，系令到我哋香港人再一次就好似呢个题目一样，佢系割地卖港咁样。梁振英，你系咪应该要话俾我哋听，你呢个计划系唔系破坏紧一国两制？系唔系将你嘅土地嘅政策进一步向北移，令到深圳人哇又嚟香港狂炒狂卖？如果嗰度嘅地都狂炒狂卖咧，继而之咧，只会全港嘅土地房屋政策嗰啲嘅楼价已经系热到不得了。再一次飙升，嗱，范克咧就鼓励要一人一信，就要各自呢个新界东北开发嘅计划。我觉得我哋呢个台咧，都系要正视呢个问题，系唔系需要都要谂下？因为我哋呢几日咧，其实十级自由风咧，都好多听众同网民已经提我哋，喂，点解我哋仲唔讲呢个话题？唔好成日就净系讲。关注保钓，虽然佢哋系即系勇士， 系 一阵间九点我哋都会请佢哋嚟， 系有三位啊。 咁所以点解我哋一开始咧都唔讲保钓住，都继续讲下呢啲话题，然后开出咧下个星期咧，林伯就系我哋呢个台吓、嗯啊。虽然咧好似系就嚟执，不过你见到头先我哋嗰啲介绍节目，哇，嗰种气势， 系、 嗯、你就知道咧，我哋呢啲台咧就愈强就越强。 啊！ 继续坚持，兼且咧喺9月9号之前咧，绝对应该问下我哋啲候选人点样睇呢一个发展新界东北呢一个计划，因为而家仲系咨询期，我哋就应该出声咯。林伯，你觉得系、嗯？你头先虽然咧表达咗你嘅利益申报， 系 我相信。你对呢啲问题你都有你嘅睇法㗎。 我都有关注㗎，我都出席过一啲咁嘅论坛添嘅呢。你知嗰时候呢咪讲话呢咩条咩咩宜居区啊又乜又乜呢。咁有班后生仔都好多意见嘅。即係我哋系咪而家要真係就咁快要大陆化呢咁样。 咪最大嘅问题嗰度系几十公里嘅土地。是好大嘅。呢啲土地讲真的我都话你政府成日都话冇地。你香港系细啫，新加坡够细啊，细过香港好多。点解新加坡当然人口都少过香港，但系个比例可能差唔多嘅啫、啊，因为佢哋 新加坡可以咧，中意填海就填海噶，啲市民唔敢抗拒。 嗱、呢个系另外讲法，你又不能咁讲嘅。嗱、林伯呢个你讲得唔系好公道，即系你即系咁讲，即系话，即系因为佢哋嘅议会同埋政府系强权政府。新加坡人呢也夠我知新加坡人呢就暗春市民於是乎呢就任政府點冇。當然我哋都明白新加坡我哋唔可以處處都要學佢。不過就以土地嘅開發同埋祖屋呢個計劃點解香港你话冇地系咪真系冇地啊？ 嗱，有时候我系唔明㗎啦。特首當然咧，我哋会系有个任期会满嘅，但系公務員系一路。延续佢嘅工作㗎嘛。好啦即使我哋当年决定就话啊係啊孙九招又好咩招都好呢我哋唔卖呢个居屋啦。唔起居屋啦。喂但唔表示呢做土地开发嗰啲咁嘅政府部门系可以呢放软手脚唔做嘢㗎嘛。係 冇错。 由生地变熟地系要好几年㗎。咁政府系有责任系去呢将一啲可以呢系无论作为系公共用途好私房嘅系兴建好你要开辟啲土地就系㗎嘛。 所以呢、其实土地香港当然系好就系、是、因为咁缺乏。所以政府你揸住呢啲公权你就应该好好要开发。你而家呢啲咁嘅开发呢係令我哋担心就係第一你喺特区之中嘅特区跟住深圳居民自由出入。当然我哋两地融即係呢啲咁嘅融汇呢我唔係绝对反对。不过当你一方面讲緊话要港人港地嚟去攞选票嘅时候、另外一方面呢你哋觉得好似割地卖港总言之啲地呢是日后内地的人又入嚟随时可以炒得就炒。咁呢啲就令我哋担心。所以我觉得呢个咨询计划呢大家系真系值得支持系用一人一信呢系要求政府马上各自。即系好似等于呢个各自呢一个嘅爱国嘅国民教育一样。而家呢件事呢真系静静鸡。国民教育就炒得好刺激。 最近 喂， 我哋 如果唔系啲消费行出嚟啊，嗰件事一样挞唔着嘅啫嘛，吓、啊， 所以咧，我哋系有呢个责任咧，系要向市民喺未来8月31号咧，我觉得下个星期开始，特别系对我哋嘅立法会选举嘅候选人啊，我哋系要问一问佢哋，如果佢哋作为立法会议员啦。点样去处理呢件事？8月31号啦，我唔知道政府而家呢个咨询文件收咗几多少、但系好明显，梗有啲人吓撑、政府啊，梗有一啲建制派中人啊，甚至发展商等等，觉得哇，大佬呢啲肥猪肉嚟嘅，唔好嘥。好明显，发展商而在商言商，一定梗系以最高嘅利益为依归。但是政府你就要平衡，咩叫政治呢？政治你就要平衡各方的利益，总不能够只是维护发展商的利益。我们香港人没有地方住，这个问题是我们特区政府的计时炸弹。麻烦你又不要再整多一嚿炸弹啦，梁振英。是不是啊林伯？ 刚才你读那篇这样的是自由撰稿人啊，范克嘅文章咧吓亲我真系。 系 梁振英白纸黑字割地卖港，喂，割地， 割地啊，即系割只 啊， 割地卖港咧。当然呢个字咧就系、是、有少少就真系咪真系咁快可以俾佢割到？不过咧我都话咧，凡事都要消灭于萌芽之中。好啦，嗱，我哋咧今天余下嘅。啊、时间呢我相信我哋都去傾返下保钓。不过呢 一直我哋要欢迎啲系保钓嘅话。 但梁振英呢一个割地卖港同埋呢一个所谓新界东北新发展区呢将会系我哋下个星期主打要求佢收回唔应该俾佢匆匆通过嘅一个计划、我哋休息一阵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就日前保钓人士成功登陆钓岛，其后被日方的人员拘捕。咁寻日终于获得分批返港。今次的事件是历来日方拘捕登岛人士最短时间之内放人的一次。明报今日的社评标题就以40年来家国七公里地钓岛作出了评论。内容话日本政府速战速决遣返保钓船启丰二号的14名人士，这件事将会告一段落。不过这个不是钓鱼岛的终结，而是中国人新阶段保卫钓鱼岛的开始。因为日本官员声言将会修订法例，重罚特殊的不法入国者，此举在阻吓中国人出海保钓，日后保钓的战事将会更加激烈。中国政府在钓岛问题要抛弃老黄历，必须以新思维应对保钓，争取主动，对内强化国人对政府处理钓岛问题的应受性，对外就要攀回钓岛争议的话语权，首要令日本不敢将钓鱼岛放入口袋，再设法将钓岛夺回来。今次的保钓大家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保钓船被粗暴夹击，保钓人士被扣押，押解的时候戴上手扣，好像动物感被绳索系起上来，由日方人员从后扯走。其实保钓人士的行动基于政治目的，即使日方认为他们犯法，亦应该视为政治犯，给予尊严和尊重对方。日方要保钓人士窝囊露面，有理由相信这个是日方故意羞辱保钓人士的做法。不过表面上这14名保钓人士蒙受屈辱，实际上中国人同感受屈辱。我们相信整体中国人会铭记这一幕。今次的保钓成功登岛，有传统左派报章报道这件事的时候以撞灾中华勇士做大标题。左报称呼这些成功登岛的保钓人士为中华勇士。这样的话能够讲他们不爱国吗？香港左部要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今次保钓行动或者不会出现推翻爱国标准的发展，但是保钓无事生非，爱国就不保钓的讲法要扫入垃圾堆了，否则左派怎样自圆其说呢？另外曾建成不爱党，但是一样无碍他爱国，不过他就一直被他口中口口声声提到的国家所排斥，真是令人感触良多。对于强行推行国民教育的特区政府， 同埋为国民教育保驾护航嘅人士同政客，应该体现今次中华勇士嘅保钓行动，先至系最鲜活同最符合港情嘅国民教育教材。社论又话：我哋知道国虽大，好战必亡，同时亦都知道天下虽安，忙战必危嘅道理。过去40年，中国政府喺钓岛问题上同日本嘅斗争显然过于软弱，先至形成而家中国人去保钓，日本人守卫尖角列岛嘅局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林伯， 系 啊，真系保钓行动委员会咧，一息间9点咧，我哋就会请嚟发言人柯华啦，副主席陈宇南，同埋我哋好熟悉嘅牛曾建成， 系 保钓勇士。反中亂港嘅代表吓，咁啊嚟到呢一个 DBC 就嚟執笠嘅台吓，咁啊曾建成就做电台都有经验啦， 佢有个 人民电台系咪啊？ 唔系， 唔系民间电台， 你真系 即系差唔多啦，系都系个人民嘅民间电台咁啊， 好在唔系讲咗网台啫吓。 咁啊嗱，即系一阵间咧，大家1872111，如果大家想同三位咧嚟去表达一下你哋对保钓嘅睇法，啊，好广泛嘅，究竟中央点咁软弱？特区政府梁振英有头威冇尾震， 系咯，话就话嗌咗入境处嘅人去帮手，但系我都吓一跳。寻日喺电视见到佢哋讲法，哇，原来佢哋困住个地方系咁屈质嘅吓， 系咁所以 不人道啫吓， 仲要用呢啲樽啊嚟去吓作出小解， 系咯， 哇，大佬呢啲不人道，兼且咧除咗手扣，仲有大粗麻绳嚟去绑腰，嗱呢啲我哋都会逐一。同我哋几位特别系牛咧讲讲问一问，因为佢相当有经验。过去究竟日本政府呢种粗暴嘅侮辱行为，其实我哋应该点样跟进咧？同埋以后佢话已经谂到下一个计划点做， 系嘛？ 系嘛？上去拆灯塔啊！呢个系罗堪就咧，亦都琴日系佢觉得 预告咗啊， 预告咗系咁样噶啦。 我都想问阿牛咧，就系究竟咧佢被拉上船嘅时候咧，有车去接佢噶嘛？ 系 咁，佢就扇一扇嘅。 系 究竟系咪有人喐佢咧？真系啊！ 佢我觉得佢嗰下就唔系扇嘅，佢嗰下系唔想上去。阿牛，你知个名叫阿牛咧，就 系 原因佢真系成个牛咁噶嘛？ 系 身形似阿牛，似只牛啊，亦都极之 胆 色都系似只牛。咁你对住啲咁嘅日本咁样嘅对待，喂大佬火都嚟埋啦，系嘛？咁所以咧，嗱，大家呢啲通通都可以咧，对于以后保钓运动点样走落去，究竟我哋民间仲要搞几耐，先能够叫醒我哋啲官，系真系出嚟做下嘢？不过咧，我相信佢哋都明白，而家共产党喂。觉得你哋呢班人可能真系搞紧事，唉，觉得梁振英你呢条衰仔俾佢哋咁样出咗去，添烦添乱，18大已经搞到我一锅粥吓，我已经唔知点样摆平国内大家之间嘅权力斗争，你仲要我哋同日本喺度话外交风波，于是乎梁振英最后梗系唉侧侧膊，都唔敢揾人嚟去接你哋机。对于这个的奥运的奖牌得主和参与的运动员，哇，高度赞扬。对于一些哇文汇大公今天都用保钓勇士来去称许的人呢，昨天 冷漠对待。 冷漠对待。我亦都低估了梁振英，我昨天在十级自由风我都 說。你唔系低估，你系错估。 系系错估。你唔使咁邀我嘅阿林伯。不过我哋开头我都话呢，我系错估咗睇漏咗梁振英出嗰个书面嘅声明。 嗰种书面声明已经系字里行间话俾我哋听，佢只系紧跟外交部，静静鸡，不如大家唔好咁嘈啦。我已经好有吉屎地放咗架船出去，因为我要挽回民望，正如好似阿仙奴个领队云加一样，其实佢好矛盾。我又要钱，系嘛？但系要令到曼联又多咗只马，即系好似梁振英话：，唉，我又要抽水，但系又要惊阿爷闹，咁唯有就有头威冇尾阵咯。所以咧，18721111啊，一阵间咧九点后。三名嘅保钓行动委员会呢，其实佢哋而家已经系嚟咗㗎啦。我哋呢即係将会开放大气电波，让大家呢首先琴日你见到佢喺机场接到好好嘅热烈欢迎，你哋可以同佢即即对话。 可以慰问佢，同佢哋打气啊。 係啦，冇错。咁呢个打气呢亦都系可以表达你话俾佢哋听保钓以后应该点样走，保钓是香港人应该关心，保钓是国民教育一个最好的写照和印证，不是只是讲些好东西，我们切身地用条命去搏的爱国，这一班的所谓反中乱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准备一个短剧啊。 地狱心战杀。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好，点点人名先吓。汤房波 到， 吴悭剑，吴悭剑局长， 到。 你做咩唔应我啊，吴局长？ 唔好意思啊，特首，我啱啱谂紧啲新嘅学生洗脑计划。 啊，又有新嘅洗脑计划咩？好，等我点埋名先吓，一阵间就话我知。我到咗未啊？ 报告特首，呢度我就冇啦，海鸥就有好多。 系、我都唔记得咗啊！佢系留守喺个指挥中心添啊。好，我现在宣布，我哋呢只上阿里不道爱国保钓号出发。 特首你啊真系好嘢啊！谂到呢条桥玩转移视线， 梗系啦。你知嘛？我哋呢只应该叫做求反弹大联盟号。唉，而家得我哋几个先讲啊！我哋坐埋呢条船啦，全部都系嗰啲民意调查数一数二低嗰啲人嚟噶，所以咪一齐去抢滩登陆钓鱼台宣示主权。唉，希望可以拉翻啲民望上嚟啊嘛！ 咁又系啊，你最近又俾人撩你啲持股问题，哎呀，对唔住啊，又撩起你添。 唉，我已经发咗声明噶啦。 现在我申报嘅嗰间公司 Wintrack 佢揸住嘅股份咧。同香港、大陸同埋台灣嘅業務咧係無關嘅，只不過係一間外國公司嘅股份，而且依個股份咧仲係一個小股東嘅股份。 但係特首，你一路回應，對眼一路眨下眨下咁，好似講緊大話啊！ 哎呀，通房波，你真係五十步笑八步啊嚇！如果唔係我教你打溫情牌，用外母做擋箭牌，好可憐咁樣，天下父母心，你點走得甩啊？ 系多谢晒啊！ 唉，系咧，阿悭剑局长啊，你有咩新嘅学生洗脑计划话？ 嗱，特首，我哋同班小学生好似今日咁，坐船嚟钓鱼台，叫佢哋手持毛主席像，边唱国歌边抢滩，因为佢哋系细路仔，啲日本人都唔敢喐佢哋啊！ 啊，几好啊！嗱，跟住我哋拍埋呢个短片，出埋 DVD， 爱国爱党由细做起，好啊， 好啊，好啊，好好。 诶，咩声啊？ 弊啊，跌咗几箱食物落海啊！ 弊啦，弊啦， 弊啦！ 诶，唔使惊，嗰啲做样嘅啫。我船舱啊，仲有红酒同埋牛扒啊！ 正啊！ 特首啊，如果一阵间我哋遇到啲日本保安厅滥咁点算啊？ 唔惊，我系边位先啊？佢哋敢拉我，嗱，如果佢哋拉我，仲攞分啊！到时记住，大家举高双手，俾记者影相啊！好似班保钓英雄咁啊！ 日本反侵钓鱼台，日本反侵钓鱼台。 特首好似有啲声啊！ 啊，我哋到咗啦，只船搁浅啊！嘿，好嘢好嘢，快快快啲打俾啊指挥中心啊我。 接通咗啦。 喂喂喂喂，阿我 老板老板，请讲。 阿我哋到咗钓鱼台啦。喂。 而家系咪直播紧嘅咧 吓？系啊，老板，啲记者咧知你长滩，佢哋上晒嚟啦。 哎呀，好啊，好嗱，我哋搁钱啊吓，嗱，我哋而家落水啊，长滩，诶、哎，唱个歌，唱个歌。 起来，不愿做人的人们，把我们的需要建设好。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系咩事啊？唱国歌唔可以停噶，你继续起来，起来 吓，特首，你睇下。点解班日本人啲皮肤咁黑嘅？ 系，点解咧？ 大件事啦！呢度唔系钓鱼台啊，呢度系索马里噶嘛，索马里海盗嚟噶。 吓，咁点算啊？佢哋专捉中国人噶，快啲收埋支国旗先啦、 啊！大家快啲跳落水啦！ 我唔识游水噶， 救人啊！ 喂，唔好劫色啊！ I need somebody, not just anybody. You know I need someone. Younger, so much younger than today. I never needed anybody's help in any way. But now these days are gone and I'm not so self-assured. And now I finally changed my mind. I'll open up the doors. Help me if you can, I'm feeling down. And I do appreciate you being round. Help me.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日本有内阁成员建议严惩侵犯主权的非法入境者。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松原仁在昨日讨论香港保钓船事件的内阁会议上，提出要完善相关法律，严惩以侵犯领土和主权为目的的非法入境人士。日本众议院早前通过加强领海内海上警察权的修正案，海上保安厅可以代替警察对非法入侵无人岛、破坏灯塔等行为展开搜查和逮捕。而中国驻日领事馆工作组指，日方在48小时内无条件放还本港保钓船启封二号上14人，是中方反复交涉的结果。他们分海空两路离开冲绳，其中七人昨晚乘坐飞机返回本港，船转罗堪就等七人就在冲绳石垣岛驾驶启封二号返港，预计是需时四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指，钓鱼岛和附属的岛屿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对中国公民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非法和无效，改变不到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呼吁日方停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的网站被黑客攻击，职员昨日下午利用网站搜寻馆内收藏品的资料的时候，发现网页被人篡改，以英语写上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字眼。职员暂停网站搜寻功能一个几钟头，以修复网站并报警调查。博物馆说，馆内并没有同钓鱼岛相关的收藏品，暂时未知网站为什么被黑客入侵以及是谁所为。翻嚟本港，警方在元朗捣破一个有黑社会背景的非法赌档，拘捕超过130人，捡走一批麻雀和现金等证物。元朗反黑组人员联同机动部队搜查元朗多处的地点，其中在炮竹坊一个单位破获一个非法赌档，拘捕70男63女，包括一名赌档的主持，其他人涉嫌醉赌，行动中检获一批赌具。美股做好，美国密歇根大学本月份的消费者情绪指数初值升至三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市场气氛改善带动美股做好，苹果被投资银行调高目标价，股价升近2%，是再创新高，有47只的标普指数成分股股价创52周的高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收报13275点，升25点，纳斯达克指数是报3076点，升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1418点，升2点，欧洲股市亦都普遍上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 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以上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精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9:03，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咁就要揀全国销量 No.1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无惧风雨， 听众支持， 化成动力， 迎难而上， 坚持继续为民发声。下星期一全面出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时事财经政情选举文化典故， 共野一路。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云集全城 No.1 主播， 开心热闹，欢笑抵死， 心灵修为， 带出生活正能量。DBC 势不低头， DBC 势不低头， 势不低头，以更强阵容，下星期一还声于民。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而家 DBC 系团结一致啦。 我哋海外华人咧，一定系支持你，同埋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多谢你哋咧，为我哋发声同埋讲真心嘅说话。 好多谢你哋，而家仲喺度坚守岗位嘅幕前幕后嘅同事，继续去接我哋电话，继续做好多嘢。一日系我希望有得一日就呢一日。 但愿真有爱在全球内发动。是你自己一个一世也认同。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铝窗的窗铰和螺丝如果松脱、生锈或者有故障，窗门有可能成块脱落，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铝窗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启，就要即刻找合格的承建商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用窗门来晒衫或者挂杂物，要知多些请打屋宇署热线2626-1616。 OK， 我哋只船割钱啦。OK， 仲喺公海嘅时候已经嚟拦截我哋嘅船只噶啦。 做贼嘅人抢咗人哋嘅山头当自己嘅，我哋去翻个自己咧就变咗做贼，全无理由嘅事嚟嘅。 今次出海咧系希望唤醒全球华人咧，又关注钓鱼台系我哋中国嘅领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特别嘉宾：保钓勇士曾建成、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柯华、陈玉兰。 早晨，早晨啊！ 掌声热烈欢迎你啊！ 哇，系你、啊，你都好有共产党 feel 啊！ 系咪45度拍掌啊？你 系啊，梗系啦，梗 系啦！咁你保钓勇士系大公民，会话你系 欢迎啊嘛 吓？咪咯，我琴日争啲问，点解咩黄楚标学校啲小学生点解冇喺度同你喺侧边喺度摇旗呐喊嘅咧？咁啊， 阿富仔，富仔 系点咧啊？ 你记唔记得1996年嘅7月1日？我哋发生咩事啊？ 1996年嘅7月1日系咪我哋反对临时立法会大联盟啊？系咪啊？ 系啊，喺边度啊？ 喺边度咪北京咯？我哋原机遣返啊嘛，大佬。 喂，你冇份咩？ 我见到，梗系有啦。 我哋嗰时冇响证啦。 AK-47喺呢个北京机场，我落就冇落过去啦。不过喺窗门睇到。 牛哥，你即系话俾我哋知、啊，你无论嗰个系钓鱼台，中国嘅地方或者系日本嘅。声称的地方，你都是非法入境的，都系。 冇，我系中国人，我去翻钓鱼台咧，就唔系非法入境，系日本嘅倭寇咧，就非法进境， 系 非法拉人， 系、 非法嘅中国人。 咁、就我哋 16年啦，16年前就阿南上到。 嗯， 系啊。 今次我就好过佢少少，我可以畅泳添。 系， 我仲可以游下水。 嗯， 咁但系 咧，有到水嘅， 有游水。 O K， 但系话我想搵嚿石头啦，出卖国土，谂住翻嚟。 出卖国土？ 唔系执几嚿石头翻嚟卖啊嘛，筹款啊嘛。但系真系冇石头嘅， 冇石头。 系啊， 喂，山乸渣，冇啊！ 我哋见到好多碎石。 你见到嗰啲岩石咧， 系攞唔起嘅。 嗱系攞唔到嘅， 哦， 嗰啲熔岩咧就好似月球表面咁样嘅，一个个窿咧有大有细，你系企唔稳嘅。 系咪日本嗰啲蜗牛揾啲 OK 胶黐实咗啊？明知你班友会攞啊？ 唔系真系企唔稳嘅嗰度，个个好似杯口咁样。 佢而家抬高价钱嘅，有噶， 唔系抬高价钱，但系即系你话勇士咧，就唔可以咁讲嘅。你想想16年前我們登島的時候，我滿頭黑髮，很多頭髮已經白髮蒼蒼，16年了，啊，即是我們由40年前開始， 阿牛你貴庚啊，今年 56、啊，由40年前開始華人全球華人保釣，到今時今日仲是釣魚台仲是被日本是牢牢的钳制住，我們記得1997年七一回歸，我們保釣的船呢在维多利亚港挂住一支长嘅 banner，就係庆主权回归哀钓岛沦陷，但係16年过咗15年过咗係全无改变，更加係变本加厉，日本本应都冇钓鱼台个岛喺佢国版图，依家已经有埋版图啦，我哋国家领导人或者係外交部官员只是成日讲住嗰个录音机，好似 D 九冧咁样，你哋要尊重我哋中国嘅历史，这是我哋中国固有领土。 嗯， 真系。 喂，今 早晨 我哋都俾人拉啊，牛 吓， 又系吊住啲 banner 俾人拉啊， 毛 毛六四同埋汪李旺洋俾人拉啊。 所以咧，柯华嗱，即系整体咧，你哋呢三个人今天喺度咧，其实喺。阿梁振英眼中咧，你啲系反中亂港嘛，大佬系嘛？你即系，但系咧都唔会闹，唔会今次梗系都要赞下你哋先。所以我哋又开始睇啦。请问你三位嗱，我会问，请问你三位对于 C Y 放你哋出去，你点睇先？ 嗱，你话 C Y 系咪放呢，這个冇人清楚。 系 啊，第一啊，佢呢一届嘅政府就好过煲胎。煲胎为咗微日，为咗去欣赏东京嘅呢个 樱花， 咁就几次唔俾我出海，八次唔俾我出海啦。 八次， 今 次俾你出海。 梁振英，我哋先礼后兵两次去呢个行政会议递信话俾你，要去解禁，唔好做丧权嘅角色。今次我哋能够出发啊，CY 系咪放水？我哋唔清楚啊，但系我哋真系出发到。喺度咧，我哋仲要多谢一啲前线嘅入境处嘅人员，尤其是阿 Maggie，佢飞到过去冲绳，仲有啲人系飞去呢个石垣就协助船嘅安排嘅。 嗱，你又赞佢，但我啲失望嘅就系咧，佢冇同我哋讲到咧，你哋嗰个系被扣留嘅地方嚟咁逼嘅，佢净系话俾我哋知咧啊，健康咧系冇问题。 嗱，因为咧系俾我哋被拘捕之后咧，系。日本真系好无良嘅，我话呢个系我人权嚟嘅，我要打一个电话俾我屋企人，都唔俾，因为我哋落咗去钓台嗰班人咧，全部锁匙都冇条，等仔都冇一个， 系 随身干晒嘅，电话全部嘢， 即系喺个船上边啊嘛， 因为我 嘅身份 证啊，我电话啲 credit card 全部喺晒 喺 个 船上边， 系啊，就我要多谢翻入境处前线嘅工作人员，同埋个爆督察啦，佢哋都做得我哋觉得， 我都有一样嘢未得闲问你嘅，点解我哋喺电视上面睇到你哋被拉落船嘅时候，手扣另外加绳， 系啊， 条绳系咪揸住条腰？ 系咪揸住条腰啊？ 类似当年戴展华俾人拉翻警署一样，又喺入边嘅待遇一样。 有冇叫你做青蛙跳噶？ 冇，但系咧，我哋去大小二便咧， 系 都要经过佢过目， 系 佢揿睇住晒你，仲要。即系我哋嗰套衫裤全部湿嘅，佢俾套干嘅你，系当众 要你换。 唔系啊，牛即系佢其实系学咗啲狗仔队啫。喺立法会，我哋去厕所都系俾啲狗仔队睇住嘅，即系一样。不过咧，嗱，阿牛， 咁你咁 嗱呢个哥又唔讲得少。我想问清楚你头先柯华问呢个问题问得好，因为香港好多人都想问。 系， 因为手扣其实已经系。 足够噶啦， 过分， 我觉得已经过分啦，唔好话足唔足够，过分添啦。 嗯， 你又无枪无铁，你又唔会走到去边 啦。嗱，我简单， 但系我想问你，嗰条绳咧系咪麻绳？系箍住你条腰，然后就佢拉住你咁行，系咪咁样嘅？ 当放 狗咪唔即系咁啊！即系呢个侮辱嚟噶咯。 我直情话佢系侮辱紧我哋嘅。仲有佢喺喇叭嗰度咧，嗰、那个警察咧有被几百个警员。 嗯， 我哋访过访。又要签批文，又要成，即系入到房，仲系锁住手扣，仲系我系咩重犯啫？你都唔够香港文明，香港警察已经够衰啦，你仲衰过香港警察，即系我哋咁闹佢嘅。咁仲佢要我哋， 但系听唔听明白佢哋？ 咁有一个 有穿嘅， 有一个 好问题，你要咩同佢讲嘅？ 八加廿六咯， 咩叫八加廿六？ 八加廿六，八加廿系。 你话我哋香港借个秃鹰俾你啊？如果你唔够， 我话你哋真系唔文明啊！我哋香港虽然冇民主，但系咧警方系文明过你哋。 嗯， 即系你咁样系好侮辱我哋嘅。 嗯， 系。咁 头先我都问阿富啦，我话我喺电视机嘅画面都见到咧，就系、是。你想俾佢拉上船之后咧，就系、是、佢要你上车噶嘛？ 系 咁喺车嗰度咧，未上之前你又扇一扇嘅。 我唔系扇，系啦推嘅。 冇错啦，我就话、我就想你求证，究竟点解你嗰时候会企唔稳？ 你系唔想上住啊嘛？系咪？ 唔系唔想上住。 哦， 我只手就喺腰度， 系 咁两个手扣住后边，咩拖住？ 系 跟住咧，我喺度嗌口号，佢推我入车。 系 我冇 有冇人勾你脚有冇啊？ 冇勾，但系你会失重心 啊！ 你根本冇得平衡，又冇得摸架车。你点搭架车咧？咁一嘢咧困到个上转下转，痛到差唔多眼都飙埋。 你即系撞到嘅而家， 撞到只脚噶吓， 撞到只脚。 当时系绝对系唔人道啊！我唔知道，我沿途都唔知道两个凤凰嘅记者都俾锁上手铐。如果唔系咧，我哋会喺入边咧就会发动绝食。不过发唔发动绝食佢。嗰四 盏都冇啖好食， 唔系我都冇食过佢，冇食过食唔落。 O、okay. K， 啊根本就喺度歧视啊，虐待紧我哋，侮辱紧我哋。 我想问一下，再问一下你哋嗰个房间咧？琴日你哋讲话三个人逼埋一间房系咪 啊？嗰架喺个 厕所都冇。 东京号，东京号喺个船入边，系两米嘅地方，三个人打头到脚咁瞓，咁佢哋嗰阿古思豪佢哋嗰个仓咧就三个，我仓就两个，佢哋咧连厕所都唔俾佢去，要屙个樽度。你话你咩国家嚟？乜文明啫？啊， 好明显就系想吓、令到你哋嗱、小心啲啦。佢而家琴日内阁都开咗会啦，准备收埋例啊。下次你再上嚟啊，直情要判监啊，随时黐刑。睇下你够唔够胆，因为我哋中国咁弱啊嘛。 唔系中国系富强噶，阿富仔，中国有神九星空，有蛟龙落海，但系佢唔会喺东海喺钓鱼台啊嘛。你试下我哋嗰个所谓嘅航母舰巡一巡嗰度走都走唔切啦。台湾几只几多舰陪同嘅全家福号，日本军舰咪走晒咯。你睇到读到啊，人哋韩国军民合作，佢咪走晒咯。 所以咧，你所谓嘅即系国家富强，富强唔系净系讲外表，你系要令到我哋嘅人民都要得到你呢个所谓嘅强国咧得到保护，系咪？咁嗱，我哋问一问陈宇南啊，因为佢作为副主席啊，陈宇南好犀利噶，你个名，你有个名嘅叫做啊陆上总指挥，不过你知唔知全球嘅保钓都有一个叫做？陆上总指挥嗰个叫王国兴啊，好犀利噶佢哋， 抽水总指 挥 系 咪啊？ 佢 全球啊， 佢人口依家嘢依家日嘅抽水， 佢就系净系喺陆上做指挥嘛，大佬、啊。 我哋嘅陆上总指挥好辛苦噶，又要睇住阿牛哥系班人。仲要又要听住呢度嘅电话，又要同香港政府沟通，拉咗个时间啊，成晚都一份日日系 我就 系拗数， 我就系想问你啦，你头先咧开头都同我哋提过，嗱佢哋翻嚟啦， 咁你同政府、 到特首办点样倾过啲咩咧？吓， 有啲乜嘢你觉得喂，特首办有咩协助过？又或者会唔会揾人嚟接机等等？你讲嚟听下。 嗱，我哋咧，阿牛佢哋一俾人拉咗之后咧，特首办呢啲咧就最反应系最快嘅，我觉得。我谂啊，咁多年来都未试过咁厉害啦、 嗯。 即时就打电话落嚟，嗰、那个姓麦嘅一个人员啦，咁打电话落嚟问啦，陈生。你可唔可以俾我嘅电话俾阿邱山啊？即系特首办主任邱腾华。咁我梗系投唔边个邱山啊？特首办主任邱腾华、我话冇问题啊，我都想揾佢啦，佢仲快过我。咁啊，即刻俾个电话佢啦。咁啊，真系好快啊！应变组织咁啊，即刻打个电话来俾我。哎呀，陈玉南，玉南兄啊，睇下而家点样安排啊？ 叫你玉南兄系嘛？ 系啊，哎、我从来冇钱。佢想咁啊！ 你识唔识应佢啊？ 我真系唔识应啊！因为佢咁高一官啊嘛，我哋啲老百姓啦，突然间有个高官嚟同我讲声，哎，咁啊，哎，当然吓一吓，哎，定一定先，哦，知道边个啦，咁先啦，哎，点？嗱，我哋而家咧就你直线嘅，随时随地揾我，电话号码即刻写低佢。嗱，我已经这个政变组织一 team 人啦。睇住你，我而家已经派咗两个人民入境事务处嘅职员、即时飞咗去日本㗎啦、我想搭嘴㗎啦，话喂我都想派多个人跟你一齐啊，佢已经飞咗啦。佢仲快我， 佢知你有呢一着㗎嘛，大佬啊即刻收线啦。 可以再飞㗎嘛。 啊咁样话喂咁我点搞啊，佢话我已经即派咗我听日呢香港驻东京代办已经派一个人。就中国领事馆会派两个人，我听朝早咧仲有一个咧就高级嘅职员一齐过去。咁我话咁我哋点样咧？佢话你喺度等，我哋随时联络，随时随地接洽，跟住就断咗啦。咁就继续我哋听日嘅事件啦。咁啊，继续同佢争拗啲嘢啦，拗佢哋啲放人啊，点样慢慢同佢倾。咁啊，等佢讲一阵先，再讲下一节啦。 嗱，阿虎仔，我想讲翻咧，工联会、民建联，即系佢哋都去要求释放保钓人士，我觉得系一个好事嚟嘅。但系最好嘅事，因为工联会、民建联咧最多人大政协代表，佢应该联署去整个方案，系点样透过外交途径去光复翻钓鱼台，呢、这个先系真嘅。啊，你哋能够做嘅，你哋唔去做，好似李旺洋嗰啲事有孔明啊。但系你真正去做嗰事，你又唔去做。 唉， 我喺度，我呼吁佢。 大家都知啦，阿牛，即系佢哋要做嘅，当然系要攞少少彩，攞少少抽，即系好似你哋启丰二号都要抽翻啲水出嚟先开得到啊，大佬啊！咁你要抽下水先有机会，希望攞翻多少票 啊 嘛？ 咪 系咯，大家心照不宣啊！即系我觉得咧。你哋继续你哋嘅即系勇士嘅行为，你唔好期望佢哋有啲乜嘢。不过我只系想问咧，嗱，几位喺度啦，未来路向点咧？系嘛？嚟到今天吓，两、地政府都咁软弱噶啦，你话佢点样船坚炮利？佢根本你叫佢边日航空母舰去兜一兜啊？佢睬你都傻啦！咁你哋系咪继续落去咧？ 船喺度帮你哋喺度啊！睇住你哋咁样喺， 好似依家有， 依家就有系嘛？ 依家有 嗱，依家 接咗翻嚟， 最近嘅消息啦。 呢样嘢啊，我睇到报纸咧就嬲到我死啊死啊！嗱，佢哋当日俾人捉咗啦，晚黑啦系有渔政船喺个地区度游弋噶，亦都同日本仔方面咧对峙咗两个钟头。嗱，点解佢哋喺度嘅时候冇渔政，佢哋 走 咗事后轻兵？我相信呢样嘢，解放军方面真系要俾个答复我哋先得。 我想问下，亦都问下牛咧，头先咧就讲，好似阿柯华所讲吓、啊，你哋喺同佢对峙嘅时候冇人帮手。不过你哋嗱、你哋去咗几次啦，系咪？你觉得今次日本嘅呢啲咁样嘅警卫厅，佢哋对你嘅总武力布阵，同、过去系咪有啲唔同？ 过去咧就喺30海里，已经将你嘅船撞到甩皮甩骨，撞到甩皮甩骨。但系今次咧由50海里开始到30海里，佢冇只系警告同埋显示板嘅啫。到20海里咧就加强警告同埋显示板，一入20海里范围咧就开始试水炮。去到15海里咧就正式 用水炮去射我哋船舱直个正面。咁嗰阵时我已经觉得，咦，今次直情有机会啦。我已经喺民间电台，即系我汇报翻民间电台，就啲传媒喺嗰度啦。我就话今次可能会有突破。咁啊，一路佢只系喷水炮，就撞过两三次啫，即系比以前已经左右夹击。一个 T 字型啊，一个 V 字型啊，啊，即系你后屘见到佢走嗰时 ，V 甲咧系不层出不穷嘅，但系今次咧去到十海里，佢只系撞咗我哋两嘢，但系撞嗰两嘢都好劲噶啦，我哋个体咧已经即时系失效啊，即时失效扣呢个雷达定位继续前行嘅啫，咁咧去到五海里咧就奇迹出现，咦，战舰走晒、啊，咁我跟住话， 因为佢同你斗快上岸嘛。吓、啊，三四十人上咗岸之后等你嚟咯，唔系点啊？ 喂，咁啊，去到五海里，咦，冇晒战舰，唔同以前。以前你见过去到嗰度撞到七彩噶嘛？跟住埋去嗰时咧，我已经叫船家，我嗱听住我指挥，去到边个滩嗱，我话搵个有少少水嘅，即系唔好净系浅滩，浅滩搁置咗啦，即系唔可以回航嘅。吓、啊，我就拣咗西边嗰、那个，一入去就炒埋佢啦，嘣一嘢。到啦，跟住我就话落梯落水啊，跟住唔食 唱国歌， 跟住就你嗰句啦 啊！我哋好多香港人咧，新闻片段都听到嗰句啦、啊， 唱国歌，但系我啲唔含淡嘅国歌都照唱啦，咁啊唱完国歌，跟住我讲咩啫？我咁耐都未登个肚，落水啦！我唔讲啦，我话跟住咪落水游过去，咁当时 你揸咩国旗？ 话我游水时冇嘅，我见到。我哋班成员咧企咗喺度，同佢对峙。我对咩事啫？呢度自己地方嚟噶嘛，立住国旗冲前咯，冲前就看嗰班自卫队，你立即滚开。呢度我系中国领导。 即系你搵广东话同佢讲。 系，即系最灵嘅系广东话噶啦。 系， 咪即系我哋觉得呢度系我地方，我使乜惊你啫？啊，佢虽然 西装，不过牛啊牛啊，咁样睇咧。嗱，你如果而家咁样睇翻转头。其实即系表面上佢就系对你哋系比以往咧系即系宽松咗嘅武力，但系实质上佢系咪其实就系想就系宣示佢哋嗰个主权就喺上边拉你，然之后亦都俾到内阁琴日开会嗱，今次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挑衅，我哋下次就修订法例，你再嚟咧，我就唔止拉你咁简单，锁埋你入埋监。 嗱，富仔，你讲得好啱嘅。16年前同埋呢个15号 ,8 月15号、都系异曲同工嘅啫、我哋带上青天白日满地红同埋五星红旗上去、就其实呢个两岸政府佢系最大嘅权力去收回钓鱼台嘅。咁、我哋摆到上去好多人闹喂你又话闹共产党你又带五星红旗。其实我哋内心嘅话俾大家听、就两支旗喺钓鱼台。唔够十分钟就俾日本仔冚旗啦！佢、两岸政府系兜巴刮去嘅，吓、你讲喂，你留洋落嚟讲咩啫？喂，嗰啲红色教育点啫？喂，真正嘅教育喺嗰度，日本仔系兜口兜面刮完你，你马英九就跟住刮你胡锦涛。 唔系，国内嘅传媒仲将青天白日染红咗添，系嘛？ 我冇睇到， 冇咗个蓝色，系啊，冇咗个蓝色， 系染红咗， 冇咗个蓝色。 唔系呢一个， 你都道歉啊，道歉咗。唔系 我话俾你，其实真正嘅能够光复到钓鱼台咧，一定系中国有民主， 系 受监察嘅政府，佢先听人民嘅说话。你睇南韩。你明搏，真系要搏，真系要向。 唔系，所以咧，嗱，三位，你哋有冇打算邀请我哋嘅 CY 亮做香港嘅李明博咧？上去呢、這个下一次你嘅计划会唔会请佢一齐去呢个钓鱼台咧？ 佢系李明博嘅细佬啊，李吴博啊。 李吴博， 第一嗱，你记住啊，喺1996年9月26号。喺维 你啲日子你记得咁鬼清楚？ 喺维园嘅烛光悼念陈旭祥，当晚郑耀堂同埋梁振英系眼红咗成晚嘅。当日我要同佢讲，你哋一为陈旭祥感觉旗，其实唔需要嘅。你早啲同大陆讲，去收回得噶啦。咁、我临出发离开到香港水域，我尝试过打个电话俾梁振英嘅。咁、我就话。你唔好阻拦我哋，你唔好出任何鬼计，咁、我哋 爱国唔系等于爱党，我唔同，我唔同你个个睇法，唔同你做法。啊，但系我哋会继续向前。啊，即系唔该你话声俾国家听，啊，唔好啊缩埋一边，啊。即 其实咧，阿牛、阿柯华、阿陈如林，我哋觉得咧，即系头先好似即系半讲笑式啦。即系呢个唔系讲笑，人哋既然韩国、南韩都有李明博，我想就 系 想， 吓、啱啱。 喂，呢、這个就系真正宣示主权。喂，大佬，你梁振英就唔好得我讲嘢。头先你所讲佢眼红红，当然，因为陈玉祥同佢嘅师兄弟喺英皇，系咪？即系有交情、有感情，人系有感情嘅。国对国家都系有感情嘅，大家在座你哋边个够胆话你哋唔爱国？但系偏偏而家啲国民教育就搞到大家就系讲共产党啲好嘢，呢三个好明显保钓就系一个好好嘅爱国教育，系嘛？唔需要讲埋啲违心说话，就系咁简单。 你讲到呢度啦，我哋有一套谂法咧，就系翻嚟之后咧，同斯瓦拉政府 系 攞钱。你既然要投资落去国民教育吗？ 是。 投资落保钓行动委员会，我哋保证去100间学校，每一年100间学校。 是。 啊、你资助我哋好像资助左仔一样的。 我修正少少，其实不需要资助，如果有任何学校、邀请我哋保钓行动委员会，我哋成员是乐于去讲保钓同埋对入索赔嘅。 好啦，1872111，大家如果想同呢几位保钓勇士嘅对话，可以新闻之后一。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日本有内阁成员建议严惩侵犯主权的非法入境者。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松原仁在昨日讨论香港保钓船事件的内阁会议上，提出要完善相关法律，严惩以侵犯领土和主权为目的的非法入境者。日本众议院早前通过加强领海内海上警察权的修正案，海上保安厅可以代替警察对非法入侵无人岛、破坏灯塔等行为展开搜查和逮捕。而中国驻日领事馆工作组指，日方可以在48小时内无条件放还本港保钓船启封2号上14人，是中方反复交涉的结果。他们分海空两路离开冲绳，其中7人昨晚已经坐飞机返回本港，船主罗堪就等7人就在冲绳石垣岛驾驶启封2号返港，预计是需时4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指，钓鱼岛和附属的岛屿自古以来都是中国固有的领土，日方对中国公民采取任何措施都是非法和无效，改变不到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呼吁日方停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南非有几千名的矿工连日抗议要求加薪，矿务公司指行动不合法，几百名的警察昨日在矿场和矿工冲突，造成34人死亡、78人受伤，又在行动中拘捕259人，检获6支枪和大批武器。南非总统祖马表示，已经下令组成一个委员会调查警方和矿工的冲突事件，要求委员会查清事件真相，吸取教训。报道指，这一宗是南非94年结束种族隔离政策以来，警方和示威者最血腥的冲突之一。美股做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3275点，升25点，纳斯达克指数是收报3076点，升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收报1418点，升2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以上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仔女升小学，点样父母先最快乐？揀乜嘢学校先至可以达成心中梦想呢？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秀请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打开名校面试秘笈，留意逢月尾嘅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一齐踏上升小一青云路。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风光如画飘零现色的瑞士大家见得多，在古城里面人山人海唱歌跳舞玩通宵的瑞士大家有见过没？著名的卢加诺电影节，狂玩机动游戏的日内亚嘉年华，首都伯恩街头音乐节，还有吸引了200万人的苏黎世 Street Parade 等等。今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半，数码大声台旅游玩家，旅游中陈俊伟小卓会带你一起去仲夏夜动感瑞士。 招受命，直饮冰，好坏，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 就是你人越来越年长，跟着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渺小咯。 年纪越大咧，我觉得自己越正面先啱嘅。 海琪、伟文主理，周末饮冰室，星期六下昼1点到4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政府推出了一加一网医学习上网学习支援计划，为合资格领取上网费津贴的学生提供价格相宜的电脑和上网服务。计划还提供正确使用互联网的培训和技术支援，帮他们在屋企上网学习。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ilearnathome.hk 或向就读学校查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特别嘉宾保钓勇士曾建成、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柯华、陈玉兰。 早晨，早晨啊，林伯，我哋今日好热闹啊，系嘛？直播室 有三位嘅系保卫啲回头嘅勇士喺个直播室。 头先阿牛咧就同我哋讲一件好美丽嘅景象，原来佢喺钓鱼台上边嘅时候睇到 啲奇景啊， 两面彩虹啊，吓 系啊， 哇！真系你讲过嚟听下。 嗱，我登陆钓鱼台咧，咁啊，第一去睇下点样攞支旗手插到先啦，跟住去。冲埋去自卫队度，同佢对视啦，赶佢哋走啦，梗系佢十个对我哋一个，咪捻住我手去捉住咯，咁咪攞埋支旗，就叫我哋坐低，咁我哋唔坐，佢要 sit， 哇，好似叫乌乌咁啊， 我哋睇都唔坐，啊，咁后屘咧，攰啦，咪要坐啦吓，咁啊坐低，望翻钓鱼台，哇，一条彩虹，跟住喂阿古。彩虹啊，跟住我睇到一条彩虹，跟住阿卢生话：喂，第二条都出埋啦，真系两条彩虹啦、 啊。有咩象征意义咧？ 冇乜象征意义啊。其实嗰日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嚟，就 系 重光纪念日，8月15号。点、解我哋会？ 所以你哋选择嗰日？ 唔系， 唔系啊， 因为石原慎太郎太过嚣张，佢唔单止话买我哋钓鱼台，我买嗰时候我已经喺我 Facebook 讲。喂，上太郎，你同我买啊，我卖俾你啊，你同唔好同问大家买，我卖俾你得噶啦，你知我得噶啦， 又卖过 啊，唔紧要。 今日第二次咯， 第二次咧就系佢话19号，佢会登陆钓鱼台，咁我哋话喂冇理由，我哋仲有船喺度嘅，再冲多次啦，冲得出去咪阻佢咯。 即系你要阻过佢哋， 梗系阻过佢哋啦。 不过系啊，最近外电都讲佢哋而家组织紧150人嘅。队伍已经是准备即是去钓鱼台。咁所以呢嗱不如我哋而家呢亦都讲讲你哋返咗嚟啦。 一半。 下一半返嚟。 你嗰啲团友啲咩 另外嗰七位战友啊陈玉兰你讲讲。 我哋今日呢就个钟头前到呢佢就打个电话我哋临上嚟之前佢打咗电话返嚟香港就报咗平安㗎啦。 平安 ,okay。 咁呢就话我哋隻船呢就已经离开咗日本海域啦。因为佢日本海域咧系有军有海上保安厅护航出嚟嘅，跟住护航到出嚟海 离开咗日本海域之后咧，我哋中国嘅呢次有啲飞啦，即刻有两只军舰行埋嚟，同我哋啲保钓勇士沙个冧，欢迎你们回来啦。咁啊，讲咗几句说话慰问说话咧，就跟住人。你们需要什么？我得几什么几年文？ 系 啊，咁 你啲国语都几好 喎、啊，有啲俄罗斯南部口音啊。 跟住咧就讲完之后咧就咁啊补给啦，补给啲嘢啦，咁啊好啊，咁啊我哋话补给咗少少，跟住佢话我哋就护送你哋，就翻嚟台湾海峡、过中国沿海地方翻落嚟，咁就佢话跟住台国你翻到嚟香港咧。就会有海事处嘅人接你，即系我哋嘅安全问题咧、就一定系冇问题噶啦。健康问题咧，我就又问埋健康问题点啊？七个人精精神神，冇乜头晕， 系 咪？另外咧，喂，食嘢够唔够啊？唔使惊啊，佢话隔篱有海军啊，随时随地有嘢食。 冇错， 咁我话，咁我哋安乐晒啦。咁我问你几时再联络我哋啊？话，两三个钟头一次。咁咧就报下啲情况俾我哋听， 但系佢哋而家预算系柯华你讲嘅系咪大概要四日？ 四日四日半咁上下， 四日至四日半咁，即系如果咁样数，就礼拜二到翻嚟。 系， 咁你哋都会组织即系有一个即系欢迎嘅， 应该盛大欢迎啊！ 唔系，我希望听到收音机嘅朋友都能够去迎接。我哋个 喺边度啊？你话俾我 喺文化中心，佢 即系佢喺将会喺尖沙咀 登陆 嗰个登陆公共码头吓， 公共码头。 系即系你哋而家有个counter， 有个 counter 喺度， 有个地方就喺嗰度。 系啊， 好好好。 阿南哥，咁你会唔会又打电话俾邱腾华咧？就话应该特首要出现啊，或者派个代表嚟啊？ 等佢今日休息啦，等啊星期一咧，我再联络佢哋，睇下佢哋咧就点样安排，睇下俾个答位。咁大件事啲六。啲兄弟翻嚟，你嗰日唔得闲咧，嗱，我早两日通知你咧， 系咯，系咯，系咯， 睇下你就抽少少空出嚟，见一见下我哋，你唔好净系见嗰啲啲运动员先得噶，我哋啲真系爱国分子嚟噶嘛， 运动员攞金牌靓，系咪攞牌靓女啊嘛，你哋又吓， 唔系啊，我哋都几靓仔噶，又有胡须，又有胡须，有成杨康又年轻， 我想问下噶。启丰二号而家嗰个即系状态系点咧？可唔可以再用咧？跟住 嗱，外皮咧就一粒皮粒骨噶啦，俾撞到，但系咧就我内脏咧仲未五六七伤，仲可以行到一两水，咁我 巴比又有胃有导航嘅，有电脑好犀利噶，真系好先进 咯，有卫星电话啊，有卫星电话。 阿牛嘅好处就系好乐观， 好乐观啊，系啊，真系。 唔系唔系， 有个山板都得噶啦。 咪住先，你如果讲 就翻到喊山人啊！ 嗱嗱，乐观咧， 成日话冇钱嘅，点解又要整选？你即系搞啲老细啦， 嗱嗱，各位，我要讲讲咧，九六年嘅保钓，我哋只系喺钓鱼台水域同海上保安厅撞击。零六年嘅保钓，我哋去到台海就俾保七拦截，喺万里港撞到你喊都唔止。零八年嘅保钓就越嚟越近啦，喺维多利亚港已经俾香港水警撞，即系保钓越嚟越近，大家唔使出嘅。即系今次就 系 一个意外。啊、天时地利， 不过系你讲嘅天时地利，大家知啦。我都话即系都系嗰句，你问我 嘅阴谋嚟嘅，日本嘅阴谋嚟嘅， 唔系净系日本阴谋嘅。你 C Y 本身都系想攞多少民望啊？如果你谂下，如果 C Y 又系一早拦你，你嗰句政府咪税上加税， 民望工程啊， 民望工程嚟嘅，即系呢个咪你嗰讲嘅天时地利咯，唔系咁容易睇到两面彩虹啊，大佬。真系， 我想问下陆上指挥官啊。究竟你觉得嗰啲军舰又好，系佢哋真系护航啊，定系监视你哋咧？佢哋翻系咪经你兜督又再翻转头啊？ 我哋谂过噶， 系咯， 系啊，我哋真系谂过噶，我哋仲想入浙江噶。而家个两只手护航，我分分系劫我哋走噶咋，叫我哋唔好再入去里边啦。分分钟话，喂，老友，你哋好翻香港咯，唔好入去浙江玩我哋，或者厦门玩我哋。 唔系，其实咧，如果我冇登陆咧， 系 我就会叫阿船咧埋浙江。将个船交俾内地嘅保钓分子继续启程， 系 继续出发。 喂，我想问下呢架系第几架嘅保钓船？ 第三 架，呢架第三架。 嗱，第一架沉咗噶啦， 第一架沉咗。 第一架喺一九九八年， 系 五月中系喺钓鱼台水沉咗， 冇计喎就。 零六年启丰二号嘅 子弟， 即系嗰个子弟一号啦， 系一号咧，就去完2006年嗰次咧、嗯，就因为我哋债台高筑，系要卖卖几只船。其实话俾你听，养嘅船咧真系唔简单，系20几万一年。 牛哥，而家我哋都债台低足噶、啊， 所以我哋话割钱咗佢就唔使养啦。 好啦，阿牛，你再喺休息之前，可唔可以都尽快讲埋啦？就系、是、你话你已经有下一步再去钓鱼岛登陆嘅计划，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讲？ 嗱，其实咧下一波咧就等佢嗱睇到日本咧系继续系将佢哋嗰个所谓啲北不文嘅法律咧，系继续提高嘅。咁、我谂住咧，就会同保钓行动委员会再商量，同埋世界两岸四地嘅保钓人士再倾，系嚟紧短期内，或者系喺十一同埋双十国庆中间再赠佢庆。我哋记得16年前，我哋就选择10月5号去登陆嘅、就系、是、就住十一同埋双十国庆，等两岸政府去真系严正。去面对钓鱼台嘅问题， 你有多大信心？即系今次准备嘅时候有起行嘅机会有多大呢？ 我绝对有信心。我哋会再闯、但系有冇逃得过 CY 同埋曾伟雄个五指关？呢、這个就大关、过得第一关咧。就其他关都可以过到。 咁睇下你天时地利啊，睇下 CY 啊，到时十月。啊！施政报告 冇施政报告啦， 系唔系？十月先系， 十月 嗰个叫施 政报告， 再出彩虹。 唔系都要睇下9月9号立法会选举，立法会嘅组成系如何啦？即系好多天时地利嘅。我哋休息一阵， 咁啊已经系佢哋占大多数啦，16个功能组。 好啦，休息一阵。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8月19日星期日下午3点，香港数码港三座演讲室霎时冲动1周年，一次面对面宽广心灵的约会，执迷得悟。颜联武连同莲花少东金刚上师，特别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谭伟伦教授。现场座位已经爆满，多谢支持。未能索取门票的朋友，请留意 DBC 数码电台录音转播。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我啲老婆仔女就个个都话老豆钱财身外物唔使惊嘅，我哋撑你。 即系我可能我系感情啲啊，我觉得因为政府系唔好啊，有阵时自己流眼泪。 DBC 已经系我生活嘅一部分嚟啊，我哋一家人都支持。我唔明白一个讲良心说话嘅电台，点解要去打压佢咧 ？DBC 咧就系一个非常好嘅电台嚟嘅。我哋咧非常之唔舍得嘅，听见啲咁嘅消息咧，啲内心好不安嘅。几多泪，流到几多精髓， 能擦下泪。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嘅支持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同你嘅亲友分享。 起定并转， 我觉得你好可怜咧，我会就晒你。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即系你好易俾人氹嘅，即系其实 爱情唔系咁讲 嘅， 好 睇人嘅，即系你付出几多，你又得到几多。 星期日朝早10点到下昼1点，展翅高涨，向世界闪亮。海琪的天空，陈海琪。 星星令人狂喜。性令人沮丧，性令人迷惑，性令人自卑。你的世界，我的世界，他的世界，性我们大家的世界。拨个电话来性热线，数码大声台，星期一晚11点，女王头，老陈底，我是洪朝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特别嘉宾保钓勇士曾建成， 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柯华、陈玉兰。 早晨，早晨啊，林伯，我哋立刻开放我哋嘅1872111嘅热线，哇， 系啦，我哋有澳洲嚟嘅电话， 澳洲嘅林先生同保钓勇士嚟倾倾，林生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同埋 几 位勇士， 三位啊，系啊，你点啊？有咩同佢哋讲啊？ 三位，我有两个少少问题想请教啊，柯华先生。 好啊，请问啊。 琴日落咗机嗰阵时，佢喺机场发表咧，我想问清楚佢咧，佢话多谢或者系感谢中央政府，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呢个意思 系点 咩意思嚟咧？我想问佢。 嗱，林生，首先我多讲句声，我都系澳洲翻嚟嘅，所以大家可以讲同乡啦、啊。林生，咁样，我管呢样嘢咧系客观上嘅，系嘛？比如间，无论如何都好，我哋好多次系出唔到香港嘅海港啊，今次能够出到，边个啱边个错都好，客观上我哋感谢 CY。感谢香港政府。翻嚟嘅时候，中国有同日本方面外交上嘅斡旋。后来放人系都放得几快脆，而且嗱，今朝翻嚟嘅消息咧，大家睇到咧，就军舰咧系喺公海护航我哋。客观上，我哋系多谢中国中央政府方面嘅协助。我就系咁意思。 系啊，你个意思咁样都啱。不过你有时呢，我哋一个国民教育，同埋唤醒香港人，同埋唤醒世界嘅华人啊嘛。 系， 我哋需要嘅事。你琴日登陆岛嗰阵时候，85登陆岛嗰阵时候，有冇解放军？有冇渔政船？有冇公安？有冇民警喺个岛处或者附近处支援呢？ 呢、 這个点解你唔感谢中央政府唔理你咧？ 唔系，中央政府做咗自主 啊！香港政府放行嘅，咁我哋香港人离开呢、這个坐船离开嘅地道嘅，跟住香港政府放行嘅咩？咁样就要感谢梁振英佢阿妈咪凑大佢，而等佢能够穿胶花养大佢、啊。 阿林生，个问题系咧，曾荫权政府嘅时候咧，我哋嘅船系被禁制紧嘅，唔可以离开香港水域，所以比较上嚟讲啦，嗱，我哋只可以咁讲嘅，比较上嚟讲喺呢方面咧，我哋觉得我哋幸运又好，我哋做得功夫足又好，佢方面有冇放水，我哋唔系好理嘅，但系客观上我哋系离开到啦，我哋感谢上天，感谢香港政府。感谢香港人。 好啦，林生啊，我谂咁啦，即系基本上佢哋三位都讲得好清楚。我谂保钓咧过去确实， 我明白好清楚， 系 即系咁讲。仲有咧，希望佢有个仲有个少少嘅解释，唔系做咩？我哋每个人都有个动机噶嘛， 系 点解会有凤凰卫视嗰两个记者跟船咧？我其他新闻记者咧， 我哋 两个凤凰卫视 咯。呢个等阿牛同你解解释。 我哋开放嘅。我哋喺星期日、星期六开记者会，话星期日会出发。星期六个记者会话俾听，系得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同埋日本嘅media， 香港记者系一个都冇嘅。吓、 哦 啊，当时情况真系咁。到报名嗰时 系 凤凰卫视。 而家香港政府、香港啲媒体啊。佢政党喺度抽晒水，应该咧翻嚟机场，甚至乎趁而家就有些少时间咧，证实下俾香港市民知道。 阿林生， 边啲系抽水？ 林生，嗱唔好讲抽唔抽水，喺事后，我哋所有媒体都系正面报道，唤醒晒全球华人，包括埋国内同胞对件事。是中央政府一定受到某度程度的压力的。 好， 我 多谢晒， 我觉得 多谢你讲得全球华人啊。 接住咧，接呢个多伦多张先生嘅电话。 张生你好， 张生， 你好， 张生 系你咩想讲？ 恭喜佢哋可以成功登岛而安全回国。 嗯， 首先 系多谢。 咁我觉得我又想讲讲好似大陆方面嘅情况啦。咁点解佢哋唔肯号称有百万红丝都唔出兵去抢翻个钓鱼岛，就是、因为出兵可能有机会输噶嘛。如果唔出兵啊，永远都唔会输。 你错嘅，张生。 咁第二样嘢咧，我想讲下就系点解佢唔诉诸于国际法庭咧？ 嗱， 咁因为中国人永远都系觉得 啲外国人有别有用心噶嘛，咁容易容乜嘢真系判我哋输咗咁咪大镬？ 阿张生，我解释个军队嘅问题。 中国人嘅强项就 系，好啊，张生啊， 接将个钓鱼岛摆翻翻嚟。 得，你俾阿牛回应啊。 嗱，我哋嘅解放军咧系十一，我哋演习向我国家领导人问好嘅，为人民服务嘅。我哋嘅解放军会喺天安门咧系镇压嗰啲滋事分子嘅。我哋解放军系我哋维稳嘅。佢喺钓鱼台，佢系不敢。 国际法庭嗰方面咧，我举一个例啊，即系我阿爷留翻个古董俾我，我冇理由拎出嚟公开拍卖，个钱唔入我袋嘅。就算入我袋，呢个叫卖国噶咯。如果卖咗，即系将个岛拎出嚟公开嚟竞投之类，系唔行唔通噶。而因为历史上、地理上，各方面呢，我哋100%肯定呢个岛系属于中国嘅。希望咁解释到你嘅问题。 问题我哋而家见得到就贴一般事实系人哋控制紧个岛啊嘛。日本仔系霸占咗嚟噶。 其实佢已经放咗声气，佢都想同唔知边个日本人买翻个岛翻嚟 噶。嗱，我个人嘅意见啊，好老实讲，喺啲领土之争方面咧，我睇咧中意好唔中意好，好多时要处于。要用武力解决的、啊、你看看福克兰群岛大家看到的、啊、国际法庭这些找来说的浪费时候。 中共是怕输的嘛，不打咪不会输咯。是 不是基本上呢张生，我想在现今世代呢是没什么人是觉得在现在不可以用比较和平的手段去解决。大问题中日双方呢很明显呢就觉得这个钓鱼台呢就是唉大家都不想理。但是就民间就觉得民族的精神觉得喂大佬这个话我的那个话他的大家呢就纠缠不清所以现在就是造成了阿牛有机会上去看、啊、两面彩虹咯、啊、多谢你啊张先生好吧多谢你跟住到澳洲的程 小 姐 早晨程小姐 程小姐你好 早晨是早晨帮我问候阿牛同埋他们 在这里 请 讲 程小姐在这 里系咁，我觉得佢哋真系勇气学家啦，咁、但系即系作为一个我谂清醒啲嘅中国人咧，我希望阿牛同埋呢班所谓保钓勇士都清醒啲啦。点解香港人唔热衷咧？香港人唔系唔爱国，全球华人都唔系唔爱国。不过我想同佢哋讲下，如果你有睇今日李仪嗰篇文章喺《苹果日报》系写得非常之好，我想话俾你听，40年来家国争取保钓40年。三千里地山河你生得几多少我想告诉你钓鱼岛很小中国共产党在中俄边境度比苏联境大得多我想问一下你生得几多少而且这个是有法国际法的规定当然我不是否定你们的爱国热情不过我希望你们要留意有时一些的所谓爱国热情被某一些政党或者政权所骑劫呢其实李仪先生讲得好对奋起的香港的维权运动起了一种破坏的作用。我希望保钓勇士你们是很有用的但是不要被变了人家的棋我其实不是觉得很高兴你去得多少次好你下个月又去了下个月又去为什么香港人不支持你你们清醒一点今次在机场上这么多人接你都是政党企图骑劫还有很多都是所谓传统的左派政党平时就不出声大陆唔讲嘢，唔发之旗指挥就唔出声。仲有阿牛，你清醒啲啦！你以为梁振英真系佢因为佢保钓，佢个朋友系陈旭祥，所以佢俾你将只船开咗去咩？梁振英根本就系大陆嘅一只彻彻底底嘅走狗，佢唔听大陆讲，唔系有大陆嘅一啲嘅指挥棒，佢唔会俾你去噶。唔该，你唔好再多谢呢只。 好，阿 程 小姐，我俾阿牛回应一下啦，因 为阿程小姐， 得明白噶， 明白你先。第一。第二你睇到呢16年嚟我哋保钓运动喺国内系遍地开花。当我哋嘅群众去注重返我哋领土嘅尊严亦都会觉得要维护佢本身嘅权利。啊有运动社会就会去改变没有抗争哪有改变。积少成多我相信我哋嘅群众运动最后系会反贪腐唔反贪腐就亡国。反贪腐就亡党，大家去深思熟虑。阿牛，你翻说话。 阿牛先生，你听我讲啊。 李怡先生在今日《苹果日报》里面呢亦都有一段文章，可能你觉得丧权辱国，但我想读给你听。中共 快点了，好点 了。任何极权国家所统治的人民和领土是越细越好，就算不能够使它的规模缩小，起码应该尽力使它的规模停止扩大，从而减少极权国家。 好啦，多谢晒啊，陈小姐，时间上面冇办法啦。 实情咧，我想读另一段俾大家听， 我 亦都系李仪呢边讲。英国哲学家罗素讲嘅，假如我哋唔想睇到我哋嘅整个文明走向毁灭嘅话咧，一个伟大而艰难嘅责任就系有待我哋自己嚟做，守护住我哋嘅心智，避免爱国主义嘅侵入。 好啦，我哋无论点都好，我相信呢三位嘅保钓嘅勇士听到我哋不同嘅意见。多谢你哋今朝上到嚟啊！ 收到。我希望大班台唔好接埋啊！ 啊呢句啊，大班字啱定啦。 收购 啊！咁唔系民间台会接收噶啦。 拜拜。 新界西有九席，参选嘅名单一共有16张，包括一号民建联梁志祥为首嘅6人名单， 二号系工联会麦美娟为首嘅5人名单， 三号民主党陈树英为首嘅5人名单， 四号人民力量陈伟业为首嘅4人名单， 五号民主阵线麦业成， 六号社民联嘅曾建成， 七号公民党郭家麒为首嘅两人名单， 八号新民党田北辰为首嘅四人名单， 九号何君尧， 十号陈一华， 十一号街工梁耀忠为首嘅两人名单， 十二号系民建联陈恒斌为首嘅7人名单， 十三号第三力量陈强为首嘅7人名单， 十四号民主党李永达为首嘅3人名单， 十五号工党李卓人为首嘅2人名单， 十六号民建联谭耀宗为首嘅4人名单。